管理部门表示，他们的航空交通管制员向客机发出建议，没有威胁迫使客机降落。白俄罗斯运输部据报已经成立委员会调查今次事件，将会尽快公布结果。而瑞安航空行政总裁形容事件是国家支持的劫机和海盗行为，又质疑机上有俄罗斯情报人员，客机降落之后这些人员随即落机离开。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是为广东带来骤雨，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持续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下周初骤雨增多和有雷暴。依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8412点，跌46点，总成交金额1208.8亿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97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4506点，升8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585.5，跌1.4；美团271蚊，跌4.2。阿里巴巴205蚊，跌3蚊；小米集团26.65，跌8毫；比亚迪股份167.6，升3.7；盈富基金28.66，升2仙；京东集团282.4，跌6.4；信义光能13.12，系跌6仙；友邦保险101.5，跌2毫；中国生物制药9.05，升2.8。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766，英镑10.98，瑞士法郎8.642，澳元5.992，加元6.434，新西兰元5.566，欧元9.472。每百日元对港元7.128，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2.82。日经平均指数报28364点，升46点。港金现价报17440蚊，升6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7.3美元，卖出187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隧道方面，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现在龙尾去到北角政府合处。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龙尾在入境事务大楼。西行过海龙尾就排到铜锣湾的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了。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近芜湖街。港岛路面呢这个南塘道和大坑道交界，西行线去司徒拔道方向就交通比较繁忙的。南塘道现在去司徒拔道方向龙尾排回落去这个成和道。而湾仔司徒拔道落山近住皇后大道东至兆辉台段亦都是很多车的。九龙方面，观塘道近住彩石里段来往方向都多车啦，去龙翔道方向的龙尾去到启祥道，而窝打路到九龙塘段亦都是交通繁忙的，去沙田方向近住兰开下道一路去到九龙医院段都是车多行车缓慢的。最后提提揸车的朋友，今晚的日落时间是下午的7点正，听朝日出时间是早上5点40分，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必须要开着车头大灯的。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行政长官、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 民政事务局局长、 创新科技局局长、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 发展局局长、 商经局局长， 问责官员有几多？你又听得清唔清楚？ 欢迎收听星期六问责。 早晨啊，林太。 早晨啊，林生。 早晨，局长。 热门议题深入讨论。 多谢你意见啊！ 我哋都思考咗好耐， 会好用心解决。 星期六朝早8至9， 一个钟头俾你听清楚、问清楚。 陈亮君、高福慧，星期六问责。 为我哋讲解一下，交俾你。 局长，唔该。 港区国家安全法是为了维护国家的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同时确保香港成为更安全、更稳定的城市。有关法规主要是惩治极少数从事严重危害国家安全行为和活动的人，不会影响广大香港市民依法享有及行使各项权利和自由。国家安全法，保一国两制，还香港稳定。 个人意见节目《自由风》，自由风现在播出，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言不尽，风不息， 以一国为本，一国为根，两制才是有机会发挥得好的。 比较多讲是一国，不是讲高度自治，是不是九七年那样的初心？ 没有任何人比我们更加懂得珍惜一国两制。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市民应该去守法，但你不去犯法不等于你不可以骂那条法例是不合理的。 反对没办法了，他始终是不喜欢，我们都没办法迁就。 如果你的目的不是去搞事的话，我都是鼓励大家不要以身试法。 谁要给我枷锁，我从来不在意。 不断地猜度那条政治底线究竟是在哪，自由和空间是会再度收缩。 罗斯福总统讲的那句说话是，我们最需要恐惧的呢是恐惧本身。 战胜我们的恐惧，继续勇敢地保守住辽阔的创作空间。 自由和自私呢可以好接近，过度的强调自由呢就是一个自私的表现。 我们都要是开始呢是去适应一个新的常态。 我们每一个人做好我们应该做的事，这个是我们香港人的核心价值。 只要人有心，香港一定有出路，有希望。 自由风，自由风，主持欧嘉伦。 时间是下午的5:11，今日是戴住口罩的欧嘉伦同大家主持自由风，自由风。而家室外气温是摄氏31度，相对湿度75%。今日就冇琴日咁热啦，一度低压槽正是为广东带来骤雨啦。咁今朝到中午时分咧，喺不同地区都有一啲雨落过嘅。咁喺一啲地区咧都有成10毫米嘅雨量啦。所以今日咧就比琴日咧就系温度就总的来说咧就系低翻少少啦。嗱，琴日嘅高温咧，我谂大家都有留意到啦，就系系天文台有记录以嚟咧5月份嘅最高记录嚟噶。咁就系百几年嚟嘅最高记录系36.1度啊。吓，咁系5月份嘅最高记录咯。咁但系如果你计埋咧有史以嚟係天文台有記錄以嚟咧，最高嘅温度咧，咁琴日嘅温度咧，亦都係排第三嘅喎。排第三嘅36.1度。嗱喺呢个钟头咧，我哋不如同大家倾下呢个温度嘅问题啦。嗱，点解咁热咧？喺呢啲高温之下工作嘅工人处境又系点咧？喺监狱里边坐紧监嘅人，佢哋嘅处境又系点咧？嗱，讲翻琴日嘅高温啦，咁值得注意嘅地方咧就系、是，我谂大家好多朋友倾开都会讲同一句说话，就系而家好似系5月底啫。而家5月底，咁去到真係夏天嘅时候点算呢？5月底已经咁热。嗱，如果睇返一直以嚟呢天文台嘅记录啦，就係最高温度嘅时间呢排第一、第二，同埋平排嘅2次36.1度都全部係8月㗎。咁所以呢今次喺5月就录到呢个高温呢，可以话係即係破纪录啦。當然亦都係罕有啦。咁又再睇埋就係、是、以前嘅呢啲高温咧，喺8月點解會咁高温呢？嗱，講翻就係2017年嗰次啦，就係、是天文台有記錄以嚟錄到嘅最高嘅温度啦，就係36.6度啊。咁嗱，當時咧就係、是、大家記得啦，就係天鴿吹襲前嘅温度嚟噶。咁好多時咧，就係呢啲好犀利嘅颱風喺香港對出嘅時候咧，由於嗰個氣流嘅關係啦，係會將即係外圍嘅一啲氣流咧，係尤其係北方嘅一啲氣流咧，同埋外圍嘅下沉氣流咧，係令到香港咧係會好熱嘅。咁所以當時咧就係因為其中一個好主要嘅原因啦，就係、是。 天鴿就在香港附近，所以令到香港有破紀錄的高温，講緊2017年。但係琴日咁又發生乜嘢事咧？係乜嘢情況令到香港咁高温咧？咁睇翻周圍又唔係有啲乜嘢特別，周圍又冇風暴喺個海度，咁嗱點解會咁高温咧？這個都係即係好多人嘅一個問題啦。咁我哋一陣揾啲專家嚟傾下。咁另外咧就係大家都留意到啦，高温咧就唔單止係喺呢個剛才所講嘅一個温度嘅一啲記錄啦，咁仲有嘅就係咧，五月咧，天文台嘅記錄咧就係五月嘅熱夜嘅數目啊，即係話咧，大家可能而家發現夜晚瞓覺一定要開冷氣啦，同埋係即係夜晚都係仍然係好熱啦，咁天文台嘅所謂熱夜咧，就已經超過十日啦，喺五月，咁亦都係破咗五月嘅記錄啦。熱夜嘅意思就係喺夜晚嘅最低氣温咧都多過或者等於28度啦。咁呢個又係破咗記錄啦。咁大家要留意喎，今年咧到而家咧又係非常之雨水咧係相對地少嘅。咁嗱，對上一次咧五月咁熱咧就係1963年，嗱嗰一年咧同樣咧都係所謂大旱啦。我想很多上了年紀的朋友都記得當年1963年的時候是制緊水的，大旱，即是旱災旱到香港要制水。咁今年其實雨水亦都係好少喎。嗱，睇翻五月咧，就係到琴日嚟為止咧，就係錄得30毫米嘅雨量啫。嗱，今日有好多地方都有10毫米，但係即係計到琴日嘅話，30毫米就係比正常咧只係1/10嘅啫。咁所以咧，今年嘅或者係到而家嘅啲天氣嘅反常嘅情況，咁究竟原因係乜嘢咧？咁會否延續落去咧？嗱，我諗我哋一陣揾一啲專家同大家傾下。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Daily dose of British English with Uncle Seal。 Ladies and gentlemen, boys and girls, it's Uncle Seal again。 我们英文怎么可以说有个人是一个很有性格的人呢？这句说话我们广东话里面的意思其实都有轻微的暗示，就是这个人其实都很麻烦的。英文其實亦都係有個同一個咁嘅意思，我哋可以話咧，he's a bit of a character， he's a bit of a character， a bit of a 跟住 b i t o f， a bit of a character， c h a r a c t e r， he's a bit of a character 就係咧，佢咧都性格上都幾特別啦，同埋咧係幾幾有趣嘅一個人嚟㗎，咁樣咁啊，大概意思就係 he's quite a difficult person， 就係呢一個咧都有啲難搞啊，或者係好似有啲似我哋話好有藝術家嘅脾氣，就係咧其實就係講一個人咧做嘢又冇交代啦，又 hea 啦，又冇責任心啦，咁樣可能就會咁講。所以好啦，講多次啦，he's a bit of a character。今日讲到呢度，拜拜。各位听众，如果有任何同英文学习有关嘅问题咧，欢迎到我哋嘅 IG Uncle Xiu OTHK 留言又得，亦都可以 DM 萧叔叔。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我哋聽下咧，就係琴日嘅高温啊！電話裏邊咧就有天文台嘅前台長李本瑩，李本瑩你好啊！ 啊，你好，你好。 係啊，嗱，睇翻即係琴日嘅各種啊風向啊氣象嘅情況咧，其實點解會突然咁高温咁嘅咧？ 都好多因素㗎。咁簡單講就係即係一個高壓脊啦。就高壓脊，你知啦，即係好似冚咗張被咁樣嘅，嗰啲熱空氣上唔到去，咁變咗就即係加埋你。如果講天文台嗰個位咧，就佢因為城市化嘅關係咧，咁就即係佢嗰啲風啊嗰啲咁風力細咗嘅，咁變咗係即係好即係過幾十年嚟講，那個風力細咗，咁變咗嗰個高温咧就真係好似啲專家講係會。个纪录系不断会破嘅。 即系其实有好多人就会话系咪气候暖化嘅结果咧，定系话热岛效应咧，即系城市化令到周围好多楼挡住晒啲风啊，发啲散啲热出嚟，又系令到呢个高温系即系6度咧。 两样都有嘅。 就天文台好似计个数，就即系其实你所讲嗰、那个热岛啊，或者个城市化咧，另外加埋嗰、那个嗰、那个气全球暖化咧，其实系差唔多每样占一半到啦。 嗯， 咁啊，香港过去即系天文台有记录以嚟咧，就系、是、都升咗唔知应该超过 1.5 度啊，大约系 1.5 度或者以上噶啦，即系依过去呢百几年吓。 咁除咗话即系刚才讲嘅原因，仲有嘅同今年比较雨水比较少，又有冇啲咩关系咧？ 当然有啦，即系如果你短期嗰个天气嚟讲咧，你冇雨水咧，就佢天气渐间热噶啦，大家都谂到啦吓。咁、譬如今朝咁洒几阵雨，咁今日嗰个温度咪低咗咯 吓。咁好多朋友都话啦，咁而家五月啫，即系平时都系八月先话真系好热噶，咁其实又代表乜嘢咧？ 咁咧就佢五月应该传统上都系个雨季嚟嘅，咁即系我哋成日讲嗰啲梅雨咧，咁但系嗰个梅雨草就未到，咁即系佢每一年其实都有个变化嘅，即系有时早到，有时迟到嘅。咁咧就因为而家都系即系其实系夏天嘅初啫，咁我哋就即系我自己觉得咧，就系佢即系你要睇住，即系你要睇翻成个夏天咁睇先得嘅。咁嚟紧其实嗰个雨季就应该即系夏天，我哋系即系有两样嘢嘛。第一个大雨啦，加埋另外就系台风啦，即系两个因素使到我哋夏天系啲雨水几多。 即系咁，所以系而家都未必能够断定到喺今年夏天嗰、那个即系气候嘅状况嘅变化。 天文台突然间佢有嗰个预测嘅，咁但系始终都系。即系对每一年嗰、那个雨量啊，几多个台风佢有个预测嘅，咁但系始终都系个预测嚟嘅。咁真系要即系睇住即系埋身嗰啲情况点样样先啦。譬如一个台风咁，假定佢打唔打中，咁已经即系嗰个带嚟嘅雨量、那个分别已经好大嘅。 咁刚才讲到即系其实咧嗱，天文台一直以嚟咧都系用紧我哋成日话即系。几多度几多度咧？大部分嘅时间，我哋报嘅天气嗰个温度咧，都系讲紧天文台总部嗰个记录嚟噶嘛。吓，咁刚才讲到就系、是，其实你见到以往咧，我哋发现咧就系喺香港好多不同嘅气象站里边咧，好多时系新界嗰啲比较空旷啊，晒太阳会晒得直接啲，嗰啲地方咧，嗰啲温度会高啲嘅。但系睇嚟咧，呢个趋势好似而家天文台本身嗰个温度计咧，或者系尖沙咀本身嗰个地方咧，可能系似乎系仲热过周围新界一啲好空旷嘅地方。 咁啊，翻下嚟讲，即系佢天文台之中，佢系受到嗰、那个。即系我觉得就热岛效应比较强啦，因为附近嗰啲楼咧越起越高啦，咁刚才所讲嗰啲风力越嚟越细咧，咁都使到嗰个高温系不断咁打破纪录嘅吓。咁但系譬如话你讲新界有冇分别咧？新界都有嘅，譬如我睇到佢大美督系高过天文台差唔多度嘅， 系 啊，即系千几日先啊，琴日嚟讲系。 咁你見到即係譬如話，即係講緊啦，氣候變化，我諗好多人都會即係都有關注啦。咁另外熱島效應，譬如我哋喺城市裏面生活咧，如果要避免或者係喺城市嘅規劃上點樣去改變呢件事，又可以做啲乜嘢咧？ 熱島效應當然間佢同嗰個大家用嗰個能量有關啦，即係譬如你即係加埋嗰當然間加埋呢幾日好天啦，即係個太陽啦。咁我哋可以做到嘅咧，就係譬如話你減少嗰、那個。嗰、那個最直接啦，譬如個冷氣咁，可唔可以有啲替代品咧？咁，咁咧就其實即係可以替代嘅，即係譬如呢幾日咁嗰個濕度咁低咧，咁就其實可以即係譬如夜晚咁樣好多時好多人都會用啊，即係開咗冷氣瞓覺，其實都唔需要嘅。雖然間個温度係高，但係你假定你開個風扇咧，咁而個濕度喺低嘅情況之下咧，都係。O K 嘅吓，你问我啦，我个人嚟讲，我就即系夜晚我都唔开冷气嘅，基本上 系即系唔开冷气嘅话，起码系咪？譬如话喷出去嗰啲热气会少咗啦，可唔可以咁理解？ 少咗啦，系即系用能量少咗啊嘛吓。 咁其实但系好多人就可能而家城市嘅建筑系比较密集咧，好难唔开冷气嘅，有可能。 正如所讲啦，就系、是、即系近来嗰个湿度低咧，其实你开个风扇咧，其实嗰、那个即系嗰、那个即系 使到自己的感觉主观感觉是会好了的，其实是好的，即是一样一样是会即是 不会有那个即是即是自己觉得特别热的。 那 冷气其实是完全可以做个替代品的。 是即是最少如果说减少热岛效应呢，即是开少一点开少一冷气都是其中一个大家可以做的方法。好，唔该晒你李本莹，唔该晒。李本莹是天文台的前台长啦，咁听到佢的分析啦，可以说即是几样嘢原因啦，咁当然其中一样嘢呢就是今年的五月呢就是比较少雨水的，大家都会记得的，相信就是每年的四月尾啊五月啊都会有一些大雨，那些滂沱大雨淋到你全身湿晒那种，那通常都在五月就算没什么打风都会出现的，但是今年大家记得就是整年都似乎未是好夸张地落过雨，而今年的五月的雨量呢你一看就见到了，就是得30毫米的，30毫米呢即是等于呢平时平均的年份五月的雨量呢1/10啫。如果你说看今年整个春季到现在五月几了，其实香港落了的雨呢都是累积的雨量是130毫米。咁比正常的同期呢是得1/4啫。正常的同期有大概超过500毫米嘅。咁所以只是及正常的大约1/4。咁你个干的天气呢或者是少啲落雨的天气呢就会令到个太阳就越来越猛啦。譬如话今朝咁如果有一两阵骤雨的话呢都已经令到个气温系低咗㗎啦。好啦，咁跟住几日嘅气温又如何呢？根据天文台嘅预测呢，星期二呢听日最高气温又去翻上33度啦，到星期三嘅时候又大致天晴，又系热嘅，又系去翻34度嘅最高温，咁就要直到咧去到星期四、星期五咧都最高33度，咁到周末嘅期间咧系会多翻几阵骤雨啦，有啲雷暴啦，咁个气温啊28到32度，即系相对嚟讲咧就冇头先所讲嘅炎热，甚至更高嘅一啲预测啦，咁大家对于最近的熱浪有啲乜嘢嘅觀察呢？我哋一陣都會同大家再睇下，即係熱浪之下嘅民生百態啦。其中咧，我諗即係大家行街都會見到噶啦，就係、是。好多喺户外工作嘅工人咧，其实都系要继续做嘢，继续喺即系大汗淋漓之中啦，喺酷热嘅即系好猛嘅太阳之中咧，都系要譬如话清洁街道啊等等咧，都似乎系避唔开嘅。咁喺劳工法例上，喺雇主嘅安排上，有啲乜嘢可以做到咧？嗱，大家有啲乜嘢体验，有啲咩观察，都可以打电话嚟1872311嘅电话里边咧，有伍先生啊，伍生你好， 系你好，你好。我咧就寻日啊，你哋话好热嘅时候咧，咁我就喺个公司嘅，我就好奇怪，因为我有两间房，一间房咧就系唔系对住海嘅，另一间房咧就对住海，但系都距离成300米嘅，起码最少300米嘅。咁我发现咧，原来咧根本就唔使开冷气，即系对住海嗰间。 系， 因为点解？因为寻日原来个海吹嚟嘅风咧都好凉下嘅，即系呢个我就好诧异啦。而家原来系即系最热嘅一日，但系咧就咁，咁我就觉得咧，其实咧根本个。除了你話全球暖化的問題咧，即係正如頭先嗰個天文台嗰個朋友講，根本其中一個原因咧，就係天文台本身都因為附近嘅大廈咧，嗰建築而引起個熱嘅。咁而家香港譬如阿黃錦星佢就話啊，我唔需要開冷氣嘅咁樣嚇，佢係咁講啊嘛。咁但係你諗下嗱，當然咧佢哋幾十萬嘅，佢哋住嘅係半山啊好嘅地方，咁就唔使開喎。但一般人咧，佢住喺啲。你俾佢起都密密質質嘅咧，佢就要開冷氣啦。好啦，如果個人老咗，佢交唔起冷氣費嘅話，就即係變咗離開香港咯。即係你有收入，你先俾到電費啊嘛，係咪？咁即係其實根本呢個香港呢個城市規劃本身咧，就係欺負一啲人咧，佢收入比較低啊老嘅人咧，就要趕佢哋走。本身就根本係個城市規劃令到啲人咁樣，令到呢個環境 同埋都同嗰棟樓咧本身係咪通風啊，係咪扯到風啊有關啦，同佢嘅高度都有關啦，高啲大風啲啦，同埋周圍冇嘢擋啦，咁都 係 有關嘅。 就係個佈局嘅問題咯，就係根本規劃嘅問題。唔系我哋自己小市民、蚁民能够解决嘅，系啲大官嘅问题嚟嘅。 所以有阵时话即系唔开冷气咧，咁系如果住嘅地方比较空旷，都仲可以谂下啫。好多朋友咧就即系一打开窗就可能系对面楼对住人哋嘅冷气，你唔开冷气就蚀晒底。 系啦系啦，你其实咁讲，如果可以唔开冷气咧，可能对个人身体仲好啲嘅，即系可能出汗啊嘛。 啊、即係我有啲咁嘅感覺喎。但因為你而家咁樣逼住啲人呢，佢一定要開冷氣用冷氣之間呢，跟住呢又有造成呢個空氣污染、啊嗯、大家唔知道分體機其實冇抽先鋒㗎喎。咁、啊、你變咗你都室內空氣越嚟越差喎、啊。嗯即係呢啲香港政府亦都唔理喎，佢哋自己大官啊，唔使開，即係可以有好嘅空氣享受啊嘛。咁你蟻民咪要咁樣咯。 明白， 其實本身就係佢哋嘅計劃嚟嘅。 明白，伍生嘅意見多謝你啊。咁啊，講到即係其實唔開冷氣開窗得唔得咧？嗱，即係可以大家呢個時候咧就要留意一下，平時大家聽新聞會忽略嘅就係講緊啲風向啊。即係如果咧嗱喺即係老人家咧，好耐之前都有啲老人家話：，喂，買樓咧向南咧就最好啦，或者向西南就仲好啲添。咁你諗唔到點解嘅？因為向西南咁咪西斜咯，係咪？咁但係發現咧，如果你話買樓或者租樓向南或者向西南咧，有個好處就係夏天最熱嘅時候咧，你係發現咧係香港係吹南風或者西南風嘅。咁嗰陣時咧，啲風吹埋嚟咧，你唔開冷氣咧都得嘅。咁所以咧。究竟即系你屋企里边嘅温度究竟系凉定系热咧，就同你个风向都好有关系，你肯唔肯开窗都有关系嘅。我哋一阵翻嚟再倾。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一宗确诊个案，是寻日初步确诊的46岁菲佣，佢带有变种 N501Y 病毒株。另外有少于5宗初步阳性，同2宗不确定个案。卫生防护中心话，呢名菲佣分别在上个月同今个月完成接种2剂伏必泰疫苗，抗体测试呈阳性，显示可能在来港之前已经感染或者属于输入个案。佢今年2月曾经随同雇主前往巴基斯坦，4月返港，入住西营盘华美达酒店检疫，检测结果都是呈阴性，日前检测初步阳性。外佣平日负责送雇主的2名小朋友到巴士站，中心已经要求2人就读的优才书院和民生书院暂时停课清洗校园。女患者今个月9号和16号曾经到中环海滨和朋友相聚，今个月16号又曾经到位于中环的环球大厦会展。中心呼吁曾经在指定时间逗留有关地点的人士前往检测。另外有2宗不确定个案，分别是1名37岁女佣和1名43岁巴基斯坦的地盘工人。台湾单日新增334宗新型冠状病毒本土确诊个案，和5宗境外输入个案。另外有共256宗本土病例，追加至之前各日的单日确诊个案之中，主要分布在台北市和新北市。今日新增的本土病例，年龄介乎未满5岁至到80多岁，发病日介乎今个月10号至到寻日。个案分布以新北市最多，共有177宗，其次是台北市，共有99宗。当中以万华区的38宗最多，桃园市、彰化县、基隆市、台中市和高雄市等都有新增病例。华尔街日报报道，自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3名研究人员患病，前年11月到医院寻求治疗。在北京，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说，有关报道完全不符合事实。赵立坚指出，该研究所今年3月23日发表声明，指前年12月30日之前，研究所未接触过新型冠状病毒，而今年3月23日之前，该所职工和研究生保持新型冠状病毒零感染。他说，美国不断炒作实验室泄漏论，反问是关心溯源，抑或是想转移视线。希望美國有關部門盡快澄清，俾世界各國一個滿意的交代。 本港地区今晚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周部分时间有阳光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持续酷热，亦都有几阵骤雨。下周初骤雨增多同有雷暴。现在气温31度，相对湿度7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交通意外，在新界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马场有意外，现在大交通比较挤塞，车龙分别排到去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林村和沙田路近锦龙桥。就在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沙田马场的慢线有意外，现在龙尾分别去到美林村和锦龙桥。咁而喺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咧，近新墟段嘅慢線都係有交通意外，車龍就排到元朗公路近泥圍。咁就喺屯門公路出九龍方向近新墟嘅慢線有意外，龍尾元朗公路近泥圍。隧道方面，紅磡海底隧道嘅港島入口告示打到東行過海嘅龍尾去到演藝學院，西行過海車龍排到景隆街。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喺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入面，香港仔隧道慢線落灣仔嘅車龍排到管道出口。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喺康莊道橋面。另外，東區海底隧道港島入口東行龍尾喺柯達大廈，獅子山隧道九龍入口窩打路道去獅隧嘅車龍排到油站對開，龍翔道西行去獅隧嘅車龍排到星河名居，將軍澳隧道將軍澳入口嘅龍尾去到近電話機樓。路面方面，喺港島紅棉路上行近堅尼地道一段車多繁忙，車龍排到落下確道。九龍方面，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一段龍尾果欄，加士居道天橋去大角咀方向車多，車龍排到康莊道橋底。好啦，我哋下一節嘅交通消息再見。 以市民心為心， 以天下事為事。 FM 九二六，香港電台第一台， 你嘅新聞時事知識台。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我是马恩慈。美国的独立宣言已经讲了，每一个人都有不可剥夺的权利，就是生命自由和追求快乐。你刻意追求快乐又未必得到的，不过你做人如果问心无愧，对得住天地良心，就自然会快乐的了。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30，逢星期日早上10:00，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这个是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 新聞翻嚟，繼續自由風，自由風啦！我哋傾緊嘅係琴日嘅天氣啦，就係喺天文台咧係錄到五月啦，有記錄以嚟嘅最高温啊，係達到36.1度啊！咁唔單止係五月第一次去到咁高温啦，咁你就算睇歷史以來有記錄以嚟嘅所有嘅最高温咧，都係排第三嘅。咁平時就係八月先至咁高温啦，咁琴日咧而家都係五月嘅時分，咁好多朋友都問啦，咁呢個夏天點算咧？咁當然啦，跟住係咪咁熱就仲未知道，咁不過咧，對於好多喺户外工作嘅朋友嚟講咧，即係每一日呢啲烈日當空之下工作咧，都係非常之辛苦嘅，咁尤其係一啲譬如收路工人啊、地盤工人啊，或者係喺街邊咧，係一路同大家掃垃圾嘅工人咧，咁佢哋又點樣去應付咧？點樣保障到佢哋嘅一啲即係職業嘅工作上嘅安全咧？電話裏邊有清潔服務業職工會總幹事杜振豪啊，杜振豪你好， 係你好，大家好。 係啊，嗱，咁通常嚟講咧，即係喺街邊度清潔嘅 工人咧，佢哋有啲咩方法可以避开到呢啲暑热咧？ 嗱，咁首先即系装备。自己要處理咗先啦，即係即係遮陽帽啊，可能係冰巾啊，甚至係風扇啊，咁即係而家有啲係新嘅，唔知大家有冇見過啊？就係可能係孭喺個腰嗰度，咁就係可以啲風喺嗰度即係吹落嗰個身上面嘅。咁有啲工友都會購置咁樣嘅。咁但係當然除咗呢啲之外，其實真係好重要嘅就係、是、唔可以喺烈日當空之下咧工作太長時間，其實真係要揾啲位咧喺陰影下邊咧係休息先得嘅。 但是即系嗱，尤其譬如清洁工咁样，喺实际情况之下系即系搵唔搵到嘅咧，即系得唔得嘅咧？呢啲阴位去唞下咁样。 嗱，当然唔同嘅地方会有唔同嘅即系情况啦，但基本上咧就系都会搵到嘅。但问题就系咧，究竟嗰啲工友系咪即系搵到位休息，但系就唔会俾人闹咧？都系好视乎翻即系嗰间公司。或者嗰個地方管理個情況係點咯？咁如果政策冇支援嘅話咧，咁可能某啲嘅工友咧就會係唔敢休息都唔奇嘅。 咁你見到譬如僱主其實安排上可以有啲咩彈性咧？ 其實就係、是僱主如果講彈性嘅話咧，我自己睇翻咧就啲管工都唔係即係喪心病狂嘅，都知道咁嘅天氣咧，你嘅夾硬要去工作咧係會死嘅。咁但係個問題就係、是、咧，就係、是、有時候當你好多譬如話收食環嘅外判，真係好多垃圾俾人投訴嘅時候咧，咁公司都係要啲工友去盡快清咗佢，唔係咁咪罰錢噶嘛。咁呢啲情況，當佢有啲問題需要處理嘅時候咧，咁就要去催啲工友去做啦。咁呢啲情況咧，就係、是、其實即係好難淨係靠管工自己嘅彈性去處理，就是、其實我哋要最好有啲咧係政府嘅定落嘅政策咧，係去規定咧個休息時間咧，咁先可以做到。如果唔係話咧，即係管工面對公司壓力咧，咁就其實都好難去即係可以頂得住啦。 其實你哋都關注咗呢啲清潔工人佢哋嘅即係勞工嘅一啲權益，都一段時間嘅啦。譬如話係即係幾年前都提過，就係喺酷熱天氣之下，咁其實有好多工人都好易中暑嘅。即係有咩方法去保障到佢哋咧？或者政府方面有咩可以做多啲去保障佢哋？ 其實咧而家個情況就係都幾呼吸幾大嘅，就係、是、究竟如果係工作期間即係中暑嘅工人，佢係咪可以係即係當係工傷咧？咁有時係會陷入嗰啲爭拗位，就係、是、你中暑嘅係因為工作期間中暑啊，還是係你咩事中暑咧？你身體唔好咧？呢啲係比較個難處嘅嘢。咁所以其實應該就係你係政府要做嘢啦，即係修訂嗰個法例啦，處理呢個問題啦。咁第二咧，亦都係其實唔單止清工嘅問題啊，就係、是、咧。其實甚至乎係大都會有啊，就係佢規定咗，就係某啲嘅天氣下面咧，其實係要停止戶外工作嘅。咁我哋去講温度就而家成30多度啦。咁但係其實實際上我哋去面對住嗰個嘅即係氣温咧，其實唔單止係温度嘅，仲有可能係即係有冇風啊，或者係濕度等等，都好影響到我哋身體上面有幾支撐到去工作嘅。咁所以最近幾年個天文台都係即係整咗個叫暑熱指數出嚟啦，其實計曬所有風嘅問題、濕度嘅問題、温度問題咧去計算。咁其實有國際標準咧，係都會有啲嘅，即係當然國際標準都會有唔同嘅，即係規範啦。咁但係都會去列明就係咧，有啲嘅天氣咧，其實真係咧係要限制户外工作時間，有啲嘅級數咧，甚至乎咧係要停止嗰個户外工作添嘅。 系啦， 咁但政府喺呢方面其实好落后咯，就系冇做任何研究，亦都冇任何嘅即系法例系讨论紧。 譬如就你所知啦，譬如外国有啲咩地方系会有呢一种嘅即系停工嘅指标咧，同埋佢哋系点样做咧？ 我其实就系广东省都已经有啦，即系我哋几年前嗰个嘅调查报告都有讲到啦，广东地区都系有呢啲咁嘅即系限制户外工作嘅时间嘅安排嘅。咁冇啦，当然坦白讲就系咧。其實到最後都係要去翻公司或者管理嘅人員嗰度咧，係去執行嘅。佢真係唔執行或者執行得好求其咧，咁都係會處理唔到嘅。但係咧，即係法例同政策其實係啲工具咧，係俾啲工人咧係有一個理由係去要求休息嘅，就係、是、即係如果你冇法例嘅時候咧，啲工人覺得喂我頂唔住啦，真係要休息嘅時候咧，咁公司會唔會話喂你偷懶啫，其實都唔好熱啫嚇？咁喺咁嘅情況之下，工人好弱勢，就可能會係處理唔到啊。咁所以即係係咯，就係咁嘅情況。 譬如喺呢方面嘅問題上，你收得多唔多工人方面嘅一啲投訴啊，或者關注？ 其實投訴咧就真係即係冇乜嘅，因為其實已經係老生常談，或者係都大家都即係都見慣。基本上其實唔單止係室户外工作嘅工人係會經常會有重燒症狀啦，甚至乎係室內工作都會有嘅，尤其是係我知道喺啲譬如話清潔垃圾槽嘅工人咧，咁啲後樓梯咧往往都係啲通風設備比較差嘅。咁其實嗰啲地方咧亦都好容易中暑啊，因為通風唔夠啊嘛。咁你即係大天時焗住咧。要體力勞動其實係好危險嘅事嘅，係啊，咁嗰即係所以我諗即係我講係要處理酷熱天氣下面工作情況咧，亦都唔係淨係處理户外嘅，即係室內都係同樣係需要面對問題嘅。咁其實都好多報告翻俾我聽就係、都會有中暑症狀，甚至入醫院係好多嘅其實。 但係睇嚟政府喺呢幾年都冇乜喺呢方面做過啲乜嘢喎，係咪？ 冇錯，好多年前咪出過一份酷熱天氣工作指引啦，勞工署咁，但係即係大家知道指引呢啲嘢係冇約束性噶嘛，咁啲公司佢收到咪睇到眼咪算咯，但係咪真會執行咧？其實都係即係都係唔知道噶咁所以其實係你即係勞工署或者政府係應該係真係有啲係明文嘅政策去規定。是嗰、那個停工嘅安排係點？有啲咩時段係、個休息時間幾長？咁呢啲工人到時候知道咗啦，即係立咗法係第一步啫。第二步就係教育，係工人都要知道咧。哦，原來咁嘅情況咧，其實我有權休息嘅。咁佢咧就會係唔怕俾個管工同公司鬧咧，就可以係自己去安排休息啦。咁呢個就最重要嘅，其實。 明白。唔該曬你，杜振豪。唔該曬。 好啊，好啊，唔曬氣。 杜振豪係清潔服務業職工會嘅總幹事啊。咁佢哋都提倡啦，就係、可以仿效一下一啲外國嘅做法，或者係內地都有啲省係咁做嘅，就係、喺一定嘅特定天氣條件之下咧，就會即係可以容許工人睇下點樣休息啦，甚至係內地咧有啲省市咧係會即係有補水添嘅，如果要即係喺太熱嘅情況之下工作，咁當中咧即係嗰個天氣條件就唔單止係温度嘅，因為大家都發現啦，其實嗱温度你話36度好熱，咁但係如果你去到一啲沙漠地區，咁如果係乾燥嘅話咧，咁36度、38度甚至40度，你雖然覺得好熱，但係因為全部温度咧，你身體裏面嘅温度可以透過汗水咧，可以好快咁揮發出去啦。因為比較乾燥嘅時候咧，感覺咧體感係舒服啲嘅。咁但係喺香港咧大家都會發現啦，就係熱嘅時候都係比較濕啦，咁身體散熱嘅速度咧係會比較慢啦，係會容易令到身體不適啦。咁所以通常嘅呢一啲嘅天氣或者係氣温嘅指標就會計埋濕度啊、風向等等咧，就係計算一個舒適度啦，係咪一個適合喺咁熱嘅情況之下工作啦？咁係可能即係有一啲嘅標準咧，就俾僱主或者工人咧都知道幾時咧係唔係咁適合喺户外工作咧。咁嗱，當然啦，呢個都係講咗一段時間啦，咁似乎咧都未見到政府話政府或者係僱主有一啲好具體嘅呢方面嘅標準嘅。 听清晨爽利有健康，今次是从中医角度讲日泪症。 那些眼泪水日出了眼睑而向外流的，就有热泪和冷泪的分别。 热泪是怎样的呢？ 多数是由于眼睛有炎症，红肿赤痛的。 那冷泪呢？ 一吹到风你就流泪，泪水是清的、稀的。 详情请听星期二钱佩卿崔博士在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的清晨爽利啦。 扩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今晚广东广西要讲的是 成龙、周润发两位早年在香港出道打入国际市场的著名演员，亦是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代表人物。是不是时势做英雄，定还是英雄做时势啊？马鼎盛、马恩赐、卢伟力一起讲成龙、周润发，香港电影黄金时代的骄子。 今晚10:30，香港电台第一台，广东广西。 一把声音，一份力量。 1872311，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风，自由风。 自由風，自由風。講到熱咧，除咗喺街頭户外工作、烈日當空之下咁樣曬住做嘢嘅工人，佢哋辛苦之外啦，咁另外咧就係喺監獄裏面咧，亦都係一個特別熱嘅地方啦。咁原因就有好多嘅。如果講歷史嘅原因咧，就可能比較多喺香港嘅監獄啦，可能個成個建築舊式啲啦，個窗又細啦， 唔係咁注重通風啦，而當太陽喺一啲郊外地區咧一路係咁曬住嘅時候咧，日復一日咁啊，一路係咁熱住咧，就好難散熱啦，令到好多嘅囚犯咧都會覺得其實係一個好熱嘅狀態啦。咁嗱，關注囚權嘅團體石牆花咧，最近咧就係發起一個聯署啦，就希望咧即係政府咧、懲教署咧。留意一下去改善環境啦，解決呢個監倉酷熱嘅問題啊！咁嗱，電話裏邊咧就有關注囚權團體石牆花嘅發起人邵家俊，邵家俊你好啊！ 你好啊，歐嘉倫。 係嗱，咁嗱，你哋就喺呢個時候就關注嗰個監倉嘅酷熱嘅問題，你哋係咪收到好多好多嘅有關呢方面嘅關注咧？ 其實呢個關注咧，過往都有，即係冇十年都有八載噶啦。 係， 即係每個人去探監嘅時候咧，都會聽到佢哋喺度呻噶啦。我自己2017年開始關注囚權咧，嗰陣時聽到第一個投訴咧，都係關於熱嘅。咁我自己坐監嘅時候，亦都感同身受啦，熱到出油啦。咁到出嚟之後，亦都一樣啦，繼續係聽到呢方面嘅問題。咁到今年你知道五月啱啱連續呢有七日係熱夜啦，咁於是。即係大家都感覺到成個熱係幾咁犀利啦，跟住有啲裏面嘅朋友又話開始生熱仔啊，又有皮膚病啊，又開始曬到眼都花埋啊咁樣嘅時候咧，咁我哋咪借機會做一個咁嘅十萬火急行動。咁咧點知就真係十萬火急嘅反應，就星期五六點鐘就開始出呢個 post， 跟住喺星期日嘅凌晨三點咧就已經十萬啦。咁到而家咧喺五點鐘嘅時候咧就已經121,792個人簽咗名啊。 嗯， 系121,792，呢个系我哋嘅喺我哋嘅运动历史里边咧，喺我哋嘅运动经验里边嚟讲咧，系最有反应嘅一次。 你哋希望其实惩教署有啲乜嘢实际嘅嘢可以做？ 太多啦吓，即系惩教署喺嘅正式回应里边咧，就话搞咗咩滚筒线啊，搞咗咩嘢牛角线啊。我就话啲炒冷饭嘅讲法嚟嘅，因为牛角线系讲紧2019年已经有嘅嘢嚟嘅。咁滚筒线咧就系而家仲喺度试验阶段，仲话要装到咧要喺下年嘅第二季先能够装到完成1400个咁你又装个风扇都装两年，咁啊真系呢个就万能。 我想问下咧，而家喺好多嘅囚室里边系冇风扇噶嘛，或者个风扇喺条走廊度噶嘛，系嘛？ 冇错冇错啦，囚室当然系冇风扇啦吓。咁咧就所以咧喺监房里边嘅监房之热咧，系除咗系个日常日晒雨淋嗰种日大家嘅热之外咧，仲要焗啊，仲有焗热啊，两种热加埋嘅吓。咁暴晒加焗热咧，系嗰种感觉系会比我哋平时咧，可能今日系31度，但系入边系33度，或者34度，甚至乎系咁嘅状态。咁我哋所以话，即系远水不能救近火，你唔好净系讲安风扇啦，不如你讲埋去热贴，可唔可以增加呢个项目俾我哋入物资咧？或者冲凉可唔可以冲多两次咧？或者系饮水可唔可以唔使饮热水咧？讲紧呢啲好即时嘅嘢，或者入可唔可以俾我哋好似一个粗跑咁样入两粒电芯嘅一个手提嘅芭蕉扇咧？嗰啲嘢都系同粗跑差唔多力量嘅啫，你都唔使担心。可以話攞住個摩打嚟轉場啦，係嘛？即係唔會咁樣轉爛埲牆， 成 功逃獄啩咁樣。即係所以有啲嘢係可能係客觀限制，即係話嗰個建築物嘅問題。但有啲嘢係行政措施嚟嘅喎，咁所以好多嘢可以即時做。 譬如呢啲咁具體嘅要求咧，你哋有冇辦法同懲教署直接傾過？有冇可能做到啊？ 其实就我哋喺议会期间咧，嗰阵时民主派议员咧，我哋都已经俾咗一个大概系有17页嘅纸咧嘅改革建议书俾个惩教处嘅处长林国良先生啊，即系前处长。咁而家我哋 step down 啦。咁我哋而家喺琴日5点就已经入信咧，就俾阿胡英明先生咧，就希望约佢见面嘅。咁但系到而家已经24小时啦，咁但系佢哋冇任何嘅回复，甚至乎话。即係多謝你封信啊！我收到啦，辦理中啦，跟進中啦，都冇嘅，呢個禮貌嘅回應都冇。咁呢度我哋仍然等待啦。 咁嗱，你哋要求就譬如要提供凍水作為飲用水啦。咁嗱，我諗好多人都未必知道，而家係一路提供嘅多數都係熱水或者係暖水定係點樣嘅？ 其實咧，其實就咁嘅。佢話佢哋提供嘅係熱水嚟嘅。咁當然嗰種熱水就唔係話熱到係出曬煙咁樣，因為佢一煲完之後咧。就會分落去唔同嘅桶度，就會拉過你唔同嘅飯堂。 咁拉到嚟嘅時候咧，就自己慢慢攤凍啦咁樣。咁我就問過話，點解三十幾度要飲熱水咧？咁佢就話咧，就唔係健康理由嚟嘅。佢就話咧係一個，即係如果我唔俾熱水你飲，你又話我俾啲生水你啦。係咁而家我咪要煲熱俾你咯，肯定係熱啦，係咪？咁飲啊嘛，咪攤凍咯咁。咁但係我哋一個飯堂有成五十人，即係其實一人飲一杯都已經飲完啦，飲完都未凍啊，嗰啲水嗰時候嚇。咁何況即係三，我哋都唔使用呢一個理由，即係话要用话杯水要热去证明佢真系煲过咁样，即系唔使用一个咁窝嘅理由啩。 嗯哼，咁喺呢个情况之下，好多嘅囚友，佢哋系点样去消暑咧？咩办法可以减低个温度？ 即系讲嘅真系，即系听者伤心啊吓，闻者流泪啊，打预备啊。包括系正经啲嘅，就系、是、用啲纸巾咧，湿咗水之后咧，敷抹门。希望可以快啲散熱。騎呢啲嘅就係用牙膏擦用牙膏擦個頭殼頂，擦個額頭，希望可以涼一涼啊。咁呢啲都係呢啲土法煉鋼嘅方法。咁當然亦都有啲人咧就係話用好似我哋咁樣咧，就用清水抹地啦，跟住抹完之後咧就等佢出一身大汗，跟住再慢慢索水。喂， 係係 慢慢索曬啲水，索完啲汗。就再用爽身粉再吸，再用紙巾再印，跟住做如是者做兩個彎、三個彎，就希望啲汗咧停下來，跟住你先能夠好好開始寫信啊、睇書啊咁樣咯。咁但係可能已經係七點鐘翻倉咧，可能八點半就完咗第一個彎咁樣咯。 咁所以即係沖涼反而係可能係一個最舒服、最爽嘅時刻咯，係嘛？ 肯定係啦，最直接嘅方法啦。但係而家我哋每日只能夠沖一次涼啊嘛。咁就係沖涼嘅嘢，其實喺好多可以喺飯堂沖，可以喺沖涼房沖，其實你都可以喺工場裏面咧，即係加設一個沖涼房，甚至乎喺倉裏面咧，一層有82個，或者赤柱為例一層有82個倉，喺每一層裏面加設一個沖涼房，俾人哋嗰82個人輪流去沖涼，沖完涼先入房，先去瞓覺，咁其實都係一件好簡單嘅事啫，係咁你話特別係夏天提供嘅。咁亦都唔使有煲熱水問題啦，係咪？咁減少好多電力問題啊、技術問題啊咁樣。咁其實方法係好多嘅，你聽到有啲係即時見效嘅，有啲係可能同個建設有關嘅。咁但係即係唔係話技術問題咯，唔係話資源問題咯，其實就真係會唔會聆聽即係嗰啲囚友聲音嘅問題咯。 我見到喺懲教處嘅回覆裏面咧，佢就即係最後嗰句特別係強調啦，就話即係所有呢啲嘅要求啊，佢哋會根據現行嘅保安機制同埋院所運作情況定出可批准嘅物品嘅種類啦。咁佢都好強調嗰個保安嘅問題。 但係保安問題呢四個字咧，我哋司空見慣嘅，但係從來都唔係好明白個保安係具體嚟講啲乜嘢嘅。例如話退熱貼咁樣點樣影響到個保安咧？即係大家都用個退熱貼啦，係咪？即係或者如果佢話嗰個電動嘅手搖芭蕉扇，就係會嗰、那個摩打會成為保安問題，即係攞嚟轉牆啊。咁轉嗰埲牆係咪真係可轉得穿嘅咧？即係監獄嘅牆。是不是真的那個摩打仔可以搞到這些東西他不會解釋，他只是一抌四個字出來大而化之保安理由，那你就會大家就會收口的了。那這些我們希望說你可不可以具體一點講，其實即是什麼呢這樣。 那我想有些人會問的了，就會說就是有些人會這樣講，就說坐監當然是辛苦的啦。 是啊，知道。 是啊， 知道。 怎麼回應呢？ 那但是辛苦都要有但是都要有標準的，是不是？即是你不如說你辛苦就不如不要給飯你吃啦。辛苦不如咧就话系咪冇俾水去饮咯？啊，咁药咁点解唔可以药酬咧？既然佢要辛苦嘅话，因为我哋有文明嘅标准噶嘛，有一个社会嘅标准噶嘛，系咪？咁佢系犯罪，佢系要承受责任，佢系要剥夺自由，但系唔系剥夺佢可以有一个适当嘅生活嘅标准噶嘛，系嘛？所以成日话食饭你要计，所以食饭都要同佢计营养噶，而家间房都有噶，食饭要计营养。病要俾醫生，咁呢啲都係標準嚟㗎。你唔可以一句話，喂佢犯咗事佢坐監，所以病就唔可以唔使醫，飯可以唔使俾佢食，衫唔使俾佢著，係咪？你都唔可以咁樣講啦。 明白，好，唔該曬你，邵家俊。 邵家臻是石祥花的发起人，我们就问过惩教署，刚刚就拿到他们的回复，都跟之前的回复差不多的。他就说现在就做紧多项的措施改善监狱里面的环境，包括一些空气流通的情况，除了恒常更换风扇之外，亦都会加装风力强劲的牛角扇，按部就班安装这些通风效能比较好的新式闸门和窗。他就说去年就在赤柱监狱囚室试验用防止自杀设计的滚筒线，咁就喺今年初咧就会分阶段去安装噶啦。咁预计本年第三季完成大约600个囚室嘅安装，咁明年第二季咧就会完成1500个囚室嘅。咁如果有需要咧，就会扩展到其他嘅监狱嗰度噶。好啦，咁我哋听一节交通消息。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六点前的交通消息啊，咁 Irene 先同大家报告啲塞车嘅消息啊。新界咧大埔公路去上水，近住沙田马场对开有意外嘅，慢线受阻，咁啊好塞车啊。龙尾分别去到沙田路近住富豪花园、城门隧道公路近美松苑同埋美田路啊。大埔公路上水方向沙田马场段因为有意外，咁啊好塞车啦。咁啊塞紧车嘅朋友咧要忍让一下啦。另外屯门公路去荃湾，之前喺新墟段都发生过意外事故，清咗。而元朗公路近住泥围嗰段去屯门公路方向就仲系多车嘅。隧道方面嘅情况，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龙尾去到柯达大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嘅龙尾喺入境事务大楼，西行线龙尾塞到铜锣湾嘅百德新街，坚拿道天桥过塞到香港仔隧道管道里面。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恒生指数收市报28412点，跌咗46点，总成交金额有1208亿8000几万。即月份恒指期货夜市报28303点，跌14点。多只活跃港股嘅收市价，腾讯控股585.5元跌咗个四，美团271元跌4.2，阿里巴巴205元跌3元，小米集团26.65元跌咗8毫，比亚迪股份167.6升3.7，盈富基金28.6六升2仙，京东集团282.4跌6.4，信义光能13.12跌咗6仙，友邦保险101.5跌咗2毫。中国生物制药9.05元升了2.8元。今日的五大升幅股份：中国环保科技、中国资源交通、新天地产集团、中国保力科技和京西国际。今日的五大跌幅股份：环亚国际医疗集团、环球大通集团、中国北大方、火币科技和威发国际。内地股市方面，上证综合指数收市报3497点，升10点；深证成分指数收市报14506点，升咗89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66，日元108.93，瑞士法郎0.898，加元1.206，人民币6.429，英镑对美元1.412，欧元对美元1.221，澳元对美元0.773，新西兰元对美元0.718。港金收市报17440元，比上日收市升了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81.4美元，卖出1882.5美元。港汇指数报100.6，下跌0.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单交通意外，在新界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科学园的快线有意外，咁而家车龙排到沙田污水处理厂，就是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科学园快线有意外，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至于较早前后少少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沙田马场慢线的意外已经清理好，咁而家车龙嘅大消散，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沙田市中心一段的交通仍然系比较繁忙，龙尾就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龙尾就去喺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方向龙尾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就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的龙尾

前日星期六啦，都发生咗一件即系听新闻嘅时候咧，就觉得都几奇怪嘅事啦，就系、是大家都有听到啦，就系广州荔湾区咧，就近日出现咗一宗源头不明嘅新冠病毒嘅确诊啦。咁喺嗰日嘅卫生防护中心嘅记者会度讲咧，广东省咧就会被列为中风险地区。咁由广东省嘅回港二就会暂停。嗱，呢个系上个星期六喺四点半嘅防护中医卫生防护中心记者会嗰度讲嘅。咁我谂好多人都有少少奇怪啦，就系、是、一单就成个广东省都停咁。咁嗱，跟住咧就系夜晚七点三咧，其实卫生防护中心个稿里边咧都继续系咁讲嘅，就系、是、话由周日起，即系星期日起咧，广东省嘅香港人咧就唔可以再用回港二。即係嚟翻嚟香港嘅時候，唔需要檢疫嘅一個措施啦，就可以翻嚟香港啦。咁嗱，但係跟住咧，嗱時序上咧就係前特首梁振英咧就喺面書嗰度寫咗幾句説話啦。咁就話即係對呢個安排就表示不解，即係唔理解啦。仲話即係如果係咁嘅話咧，都唔使旨意通關啦。大概意思係咁樣。咁而跟住咧就喺夜晚大概十點半嘅時候咧。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就發稿啊，嗱咁其實係佢哋決定嘅，回港二嘅操作咧係佢哋去做嘅，咁就話咧，廣州市確診個案咧就地區就僅僅係嗰個地區，其實係最後咧就係一個屋苑列為中風險地區，一個屋苑啫，就唔係成個廣州，亦都唔係成個廣東省，咁整體嚟講，廣東省嘅回港二安排咧就維持不變，咁即係話咧喺大概六個鐘頭之內咧，你可以話係朝令夕改，即係即刻咧就轉翻態啦。點睇咧成件事？ 嗱，我自己睇法咧，政府當初因為係嗰個荔灣區某條街就有個輸入啦，咁所以就將成個廣東省列為中風險嘅地區。咁其實佢初頭咁樣做呢，我又覺得其實又無可厚非嘅，因為所謂小心駛得萬年船，係咪？即係講得唔好彩，如果因為咁樣冇即時做呢個措施，而之後有一個輸入引致爆發，到時一樣社會又話翻點解你唔及早封關嘅啫？咁即係你而家睇翻轉頭，可能你當時可能太過謹慎，咁但係你大家冇水晶球噶嘛，係嘛？即係如果你話我睇翻有啲報道話，喂，你因為一單就成個就要去所謂封關，咁好似係欠缺人性化喎，按機制。咁但係同一道理，大家諗翻都唔係好耐之前，一單外佣有感染，就36万外佣要咁就要做個檢測。點解呢啲人又唔咁樣講呢？嗰陣時又唔驚又唔聽佢哋走出嚟話，喂，你一單嘅外佣感染就36万人喺呢一個炎熱天氣排住5-6个钟去檢測，又唔驚又唔聽嗰啲嘅人士批評話係欠缺人性化嘅，而家就反而話你咁樣去做按機制欠缺人性化，少少準則就唔係太一致啦。咁但係當然。我都 當然啦，嗰次外佣嗰次就佢已經係有少少擴散咗去社區啊嘛，佢哋擔心嘅一件事就係嗰次喺香港嚇， 唔係嗰次嗰陣時睇翻其實係一單一單嘅啫，之後第二日即刻就36万。咁但係當然我想講翻就係話，其實喺呢一個嘅機制，咁其實當然係有改善嘅空間嘅。即係我所理解就係話，佢嗰、那個中風險嗰個列嗰個嘅區咧，係個單位係用省去做個單位嘅，就唔係細緻去到一個市啊或者一個嘅地區。咁變咗係欠缺一個靈活性啦。咁變咗可能根據呢個機制，可能就呢一個嘅中風險呢個荔灣區，佢係屬於呢個省。咁又係冇一個嘅機制容許佢係縮窄至某一個區去做一個中風險，所以一去列為中風險，就一定要焗住成個省啦。咁變咗就殃及池魚，就令其他嘅喺嗰個省，但唔係嗰個區嘅人都受影響。 但睇嚟又未必話係咁死板嘅嗱。當然啦，即係政府或者係衞生防護中心同埋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咁做咧，都係跟翻嗱佢哋以前，譬如而家做緊嘅就係、是、其實遼寧省同埋安徽省咧，咁係成個省都列咗做中風險地區嘅。回港二咧就不適用於呢兩個省嘅。咁原因咧就係、是、早前啦，呢兩個省咧不同嘅區咧，其實都有幾。 個區咧係出現一啲個案咧，有幾宗咁樣啦。咁就全省都冇得係回港二噶啦。咁睇嚟咧就係用翻呢個邏輯啦。咁啊，廣州某個區有一單啦，咁啊成省都冇回港二啦。咁但係個分別咧睇嚟就係、是、其實係影響好多香港人啦。嚇，廣東省其實主要回港二嘅人都係嚟自廣東省噶啦，反而嚟自遼寧啊或者安徽，可能影響嘅人比較少，就冇人嘈，冇人出聲。咁但係今次咧就係、是、你話政府都反應都好快噶啦，即係好快就轉翻轉頭啦。而家就變咗嗰個區係中風險地區。咁但係嗱，成件事大家都要其實要諗下嘅就係、是、跟住繼續落去呢個準則點樣拿捏啊？即係話有冇一啲所謂嘅熔斷嘅機制咧？即係你個回港二咩情況之下？會要取消咧，係咪要有一個比較清晰嘅機制？有幾多宗、幾多區發生就會取消？係咪要講清楚咧？等等啊！電話裏邊咧就有實政原卓立法會議員田北辰啊，田北辰你好， 係、hey, 你好，你哋好似講緊今日回報明報採訪我講嗰啲細節係咪？ 係咁啊，聽你講得清楚啲啦嚇嚇。咁嗱，你覺得點樣做先至好咧嚇？ 嗱。首先我問一問自己先、嗯、如果今日香港油麻地廟街有確診個案，咁我哋可能係成條街啦或者幾棟樓啦去強制檢測啦，係咪咁我哋香港會唔會得係話廟街係中風險區，其他就低風險，亦或是我哋會覺得成個油麻地都係中風險，亦或是我哋香港会觉得成个香港都系中风险呢？咁，首先问咗自己呢个问题先。咁我假设如果油麻地庙街发觉有确诊又有变种病毒嘅，我应该都会觉得成个香港都系唔系低风险啦。 系、 啊，因为庙街同油麻地唔识分，油麻地同大角咀又唔识分噶嘛，系咪？ 系好密集。 咁应该似乎系成个香港都系啦，系咪？咁用翻呢樣嘢啦，咁當我哋香港發覺上面列荔灣區為中風險區嘛，上面冇列廣東省為中風險區嘛，係咪？佢只不過列咗荔灣區為中風險區，咁理論上，如果用翻香港嗰個假設咧，你如果淨係列荔灣區嘅人落嚟，唔可以免疫。即系嗱，回港二嘅意思即系免疫噶嘛，系咪？ 吓，免 疫啦，就要坐14日家居咁啊档，系咪？咁最低限度就应该荔湾区过去14日有去过荔湾区嘅港人翻嚟要家居14日啦，就唔系完全冇嘢啦，系咪？咁但系如果用翻我正话油麻地庙街嘅例子，我哋香港系咪都会觉得似乎成个广州啲应该即系比较？即係對等啲啦，係咪？咁、可能就係成個廣州市嘅人過去14日，香港人喺嗰度有出入嘅，就要翻嚟 quarantine 14日啦。而家唔係唔俾佢翻啊嘛，係咪？只不過唔俾佢參加呢個回港二嘅計劃。咁你唔參加回港二嘅計劃，你咪14日家居咯，都俾你翻嚟㗎，係、咪？ 即係你覺得，反而而家係咪？如果咁睇法，聽你講咧， 簡單啲嚟講，特區政府就應該純粹就用翻。即係以身比己，用翻自己嗰個例子，就咪話成個廣州咯。咁佢嘣一聲講到成個廣東省，咁全世界都譁然啦，係咪？咁但係佢就話唔係，以前其實遼寧啊嗰啲都係成個省，但係嗰陣時係因為內地政府話成個省係中風險區嘛。今次廣東省應該冇話成個廣東省係中風險區，淨係話荔灣區係啫嘛。係咯，咁嘅情況之下。頂曬窿！如果用翻我哋本身香港例子，你咪將佢最多擴闊到廣州市啦。咁所以你問我咧，香港政府應該就用翻以前嘅認知，用翻我自己會點做，就會將佢呢個所謂繼續實施14日檢疫家居，唔准參加回港宴咧，就擴展到成個廣州市啦。係咪？點知咧，佢一係就成個省。跟住咧，就乜都冇晒。 嚇、啊！而家係個屋苑啦嚇。 啊！而家就屋苑係嘛？ 嚇！淨係個屋苑嚇。 係咯，咁又係咪太離譜咧？ 即係應該 係去到一個極端，一個就去到個屋苑。咁用翻香港嘅例子啊， 我哋都会觉得成个市比较合适啲啊。咁所以无论点睇都系两单嘢，我都唔系好即系接受到嘅。 嗯，即系似乎佢嗰个机制系比较死板咯。听我估计系，即系一系就散，一系就即系其实佢系有个灵活性。 冇理由离谱到一系散，一系嗰条街或者嗰栋楼噶嘛，系嘛？ 系咯，佢中间一定系有啲位俾人试。 咪用翻香港咯，香港如果有条街有栋楼系，我哋会唔会油麻地咧？定系会唔会系九龙区、香港区咧？抑或是成个香港都系咧？咁即系我觉得最接近我哋香港自己会点做，可能就系任何一个市有个区爆出呢啲嘢，你咪成个市咯。因为会经过个市啲人嚟行嚟行去噶嘛。 系，咁你觉得使唔使？ 当然你可以话广州市又殃及东莞，又可以殃及咁嗰个太长远啦，系咪？咁我人啲。如果由荔灣區發展到成個廣州市，因為事實上喺荔灣區過去十四日嘅人啊，都會喺廣州市行嚟行去。咁我覺得最適中就係個廣州市。佢點知一方面就去到個省，跟住一跌到翻嚟就係、是、你話咩啊？嗰條街啊？ 唔係嗰條街添啊，係嗰個角啊，係荔灣區龍津街錦龍匯音角，即係睇嚟係一兩等大廈 嘅。就變到咁喎。 嗱，咁你覺得係咪咁喺未來嚟講，如果呢個準則係咪需要好似話即係之前旅遊氣泡咁有個龍 用翻個城市啦嘛，咪好似我哋咁咯，我最簡單啦。 嗯，咁需唔需要有一個熔斷機制咧？即係話有幾多單個案啊，有幾傳染得幾開啊，去判斷佢究竟我哋即係應唔應該停止 回港宴？第一步咧就落實咗冇得參加回港宴先，冇得參加回港宴咧就即係變咗佢叫十四日家居隔離。 係 熔斷咧就直情係唔俾佢入翻嚟。 嗯， 咁熔斷通常就唔係中風險區噶嘛。 嗯， 你咪睇我哋機場咯，我哋機場咪分極高風險、高風險乜乜乜咩，咪好多層次噶嘛。系嘛？但我哋机场冇熔断任何中风险区嘅地方啊。 嗯， 佢熔断紧系嗰啲极高风险地方啊。咁你而家嗰度唔系啊嘛？咁我农民你咪跟翻个定义咯。中风险区，你机场系点嘅？咁检疫酒店系点？你咪而家系检啊？只不过佢唔使去检疫酒店，佢家居啫嘛。 嗯，嗱，另外一个问题咧，点 都睇唔到系熔断嘅，因为佢而家唔系极高风险啊嘛。 嗱，另一个问题就系有关即系接种疫苗嘅问题啦。嗱，而家见到嘅就系即系行政会议成员林正财咧都提过，就系话即系除咗要香港清零先至比较有把握向内地争取恢复通关之外咧，亦都咧即系佢嘅讲法就系可能要香港咧有七成人口接种新冠疫苗咧就会即系能够比较容易显示或者争取到恢复通关啊。你觉得嗱，而家即系七成人口去接种疫苗？ 我绝对唔同意呢个睇法，我同好多专家经过，亦都好似冇一个系同意呢个睇法。 嗯，系点解咧？ 啊，我嘅立场同埋我熟悉嘅专家倾咧，都会觉得系首先佢本身嘅接种率要有翻咁长下先，唔系净系讲香港。 嗯， 如果佢本身去到七成嘅话咧，咁跟住第二样嘢睇咧，就系我哋防漏做得好唔好啦。如果我哋防漏做得好呢，我哋应该只有输入个案，就唔会有本地个案嘅，啱唔啱？ 嗯， 系咪？最近嗰两单零零星星嗰啲本地个案都系漏咗入嚟啫嘛。 嗯， 咁如果你系喺机场嗰、那个酒店检疫，系令到内地或者深圳觉得你防漏工作做到百分百嘅， 嗯， 咁我所理解呢，佢哋會要求我哋做埋抗體測試，先至放人嘅，唔係淨係驗咗新冠肺炎四次全部陰性就放噶啦，要驗埋抗體測試先放。如果做到呢一點嘅，咁佢哋就會覺得就清零就係、是、即係冇乜理由唔係清零啦。總之，如果你防漏做得好，因为你输入个案唔计噶嘛，全部都系嗰廿一日捉咗就去咗医院噶嘛。 系，但系打疫苗咧， 咁佢哋就放心俾香港人上去啦。咁你话如果香港去到七成嘅话咧，咁佢可能连你打唔打疫苗都唔理你。 嗯。 咁但系如果你香港未去到七成嘅话，我所理解佢哋就会话你打咗疫苗又验咗抗体嘅，我咪俾你入咯。 係嗱，而家即係好多講法就係要谷針啦。咁你覺得而家香港有咩辦法行政上點樣去鼓勵多啲人去打針咧？你覺得需唔需要喺呢方面諗下咧？ 首先，政府就解釋得嗰、功夫就唔係好足嘅。 嗯。 我嗰日電台講完咧，政府有關一個高級嘅官員咧，就即刻 send 咗啲嘢俾我。佢話四至六月，我哋全香港嘅死亡率同過去幾年一樣，只不過今年咧，佢就分開每十萬人咧，係咪每十萬人？好似係每十萬人咧，就死亡就 5.39。 嗯 ，OK， 嗯， 咁就係冇接種疫苗嘅，接種疫苗嘅死亡咧就係3。咁即係加埋就即係5.69啦，每十萬人。 嗯， 係咪？咁跟住佢就講咗句嘢，就話與過去相若。咁我咪話咯，今時今日特區政府好似唔係好得到香港人好多香港人嘅信任，即係信心唔足。喺咁嘅情況之下，好心你就俾實際數據出嚟，就唔好俾咩叫相若啦。咁我咪同佢講咯。如果過去三年年年四月至六月，香港每十萬人平均死亡係5.69嘅，5.69即係今年嘅5.39冇接種疫苗同埋3接種咗疫苗。OK。加埋咪5.69啊！我話如果你過去三年年年都係5.69嘅，咁我田北辰都帶條出嚟同你護航啦。 係 話死亡唔關疫苗事嘅，放心啦，咁係嘛？ 即係用數據去說明啦。 咁用數據說明咧，你而家冇啊嘛。佢話相若喎，咁喂，我唔知啦。你會點 interpret 相若咧？ 嗯，即係講清楚啲嚇，公開啲數據出嚟咧。如果手上有就嚇。 當大家存在一啲唔信任。嘅情況之下，就少啲呢咁嘅形容詞，就多啲數據咪得咯。咁有咗呢樣嘢，我覺得係會得幫助好大好大嘅。咁另外一樣嘢咧，我嗰日上電台阿 May 姐話，佢話佢識好多老人家，佢真係唔知道自己嘅情況。OK， 佢又唔覺得佢有人哋講過啲病，但係佢又我覺得自己又唔係好健康。佢想揾個醫生問下佢適唔適宜打疫苗。咁但係公立醫院咧。唔睬佢噶嘛，你要约人见咪约半年咯。咁啊，私家医生咁佢又 做 咁嘅事，咁咪唔打咯。 即多啲咨询， 少一少咁咪算咯。 多啲机会俾你， 多啲可以 provide 到免费嘅医疗顾问嘅嘢。 多谢田北辰免费 无新冠疫苗接种中心启用，目标系俾全国3600万名长者喺七月底前完成接种。预计东京同大阪嘅中心每日分别最多可以为10000人同5000人打针。在天气方面，一道低压槽正为广东带来骤雨。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局部地区有雷暴，最低气温大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干燥，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持续酷热，亦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骤雨增多和有雷暴。现在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意外事故，咁较早前咧，吐露港公路去上水方向近科学园快线嘅意外已经清场，车龙大消散，而家龙尾喺马料水交汇处。后少少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近沙田市中心一段嘅交通都系繁忙，龙尾就分别去到城门隧道公路近美城苑，同埋青沙公路近大围新村。另外在将军澳道去将军澳方向近秀茂坪道支路的中线呢，较早前曾经有意外，意外亦都是已经清理好，但是将军澳道去将军澳和秀茂坪方向的交通仍然是非常繁忙的，车龙排到落观塘绕道近九龙货仓。其他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演艺学院，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的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和去尖沙咀方向车龙排到新柳街，加士居道过海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另外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龙尾在北角政府合署，狮子山隧道九龙入口窝打路道去狮隧的车龙排到罗福道，龙翔道西行去狮隧慢车龙尾星河名居，大老山隧道的九龙入口龙尾丽晶花园。 路面方面，港岛皇后大道东去黄泥涌道的交通仍然是繁忙，龙尾在湾仔街市地区。九龙方面，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方向，近九龙城回旋处一段桥面车多，龙尾太子道东近油站。亚街老街去观塘方向，近天光道一段的交通繁忙，龙尾九龙医院。新界方面，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而家近新墟段车多，车龙排到接近三圣。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环保处就提醒你，引擎空转造成污染影响健康，记得停车熄匙。可能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亲爱的四位姐姐，你哋好，我哋已经有十个月冇见面啦。 期待疫情缓和之后，能够尽快同你哋亲身见面。 疫症万变，人情依然。 黄色嘅枫木林带俾呢个久受疫情困扰嘅城市希望同生气。 相信可看见，就系我嘅座右铭。我相信我哋一定可以战胜疫情。 香港电台第一台，星期六朝早九点。香港家书，人情不变。 我哋系阿普同阿茶。 阿普，点解我哋要做人口普查嘅？ 阿茶，人口普查得出嘅全港同分区资料，可以知道需要增加几多社区设施同医疗服务，仲有其他范畴嘅社会需要。 咁几时开始啊？ 普查会喺今年六月至八月进行，记住参加啦。上 census2021.gov.hk 了解啦。 普查数据助香港。规划发展前途窗。 言不自由，其他本色。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 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黄鹤鸣。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我后面我哋呢半个钟头，不如倾下又系所谓谷针嘅问题啦。嗱，谷针呢个谷字咧，可能系有少少负面嘅意思啦。咁但系我谂政府而家都即系大概都系想将佢变成一个比较正面嘅意思，即系成日都会话谷针有咩问题咧，就希望大家多啲打啊，大家都打呢个防疫注射。打咗之後，咁啊，全香港都可以即係比較多嘅保護啦，對呢個社區、對成個香港都有好處，對以後通關都有好處。剛才講到咧，就係一啲政府行政會議成員啦，林正財啦，就話咧，即係如果話展示到接種率係達到七成嘅話咧，係有助以後嘅即係通關嘅。咁嗱，呢兩樣嘢未必一定拉埋一齊，但係我諗好多嘅政府官員都想嚇、希望。多啲市民打針，但係事到如今咧，啊睇嚟真係仲有好多人未打啦。睇翻數據就而家打咗第一針嘅人係120几万，即係佔全港人口不足两成嘅。咁呢個數字比起世界上其他國家地區嚟講咧，就唔算話好差嘅嚇。咁、但係你比起英國啊、美國啊，佢哋一早打咧就當然係低咗一截啦嚇。 我自己咁睇啦，即係好似頭先咁講，其實如果你比起，譬如一啲亞洲嘅國家，譬如好似日本啊、韓國啊，或者澳洲啊，以至澳門都好啦，呢啲地區咧，我哋所知咧，佢嗰個接種比率咧，其實都低過香港不滯嘅。如果個資料冇錯，咁所以亦都首先政府又唔需要太即係擔心呢樣嘢。其實我相信，我唔知我呢個睇法啱唔啱，其實都少少文化有個分別，因為西方國家咧。即係調翻轉，大家記得疫情初期咧戴口罩，我哋香港啊或者亞洲好多地區好樂意戴。調翻轉西方國家咧，佢哋係好抗拒戴口罩嘅。如果大家記得疫情初期咧，好多時喺聽翻西方國家，佢哋就唔係好想戴口罩嘅。咁你調翻轉打呢個疫苗咧，就西方國家咧就可能因為個疫情啊，或者即係呢個疫苗始終係佢哋西方發明嘅嘢啦，佢哋係唔會咁抗拒。亞洲人呢唔知係咪始終係打落身體嘅嘢少少係有少少抗拒。我唔知呢個睇法啱啱，即係我覺得想問。 我諗同英國美國佢哋嗰個疫情實在太犀利有關啦，因為即係我諗大家認識喺英國美國嘅朋友呢，佢哋即係總有即係一啲朋友呢係你聽到係染咗疫嘅。咁佢哋呢似乎就係一定係周圍見到嗰個風險即係疫 即疫情嗰個風險大過你打疫苗嗰個風險好多啦，可能對佢哋嚟講。而喺香港嘅就係你都聽到啦，每日一兩單，咁可能好多市民會覺得，咦，都未必中喎。咁打疫苗可能即係有多少少風險，可能係咁諗啦。咁但係即係對從政府嘅角度嚟講，就一定係越多人打，如果有個七成超過甚至更多嘅市民係打咗嘅話咧，咁同外地傾通關咧，就可能個討價還價嘅條件就容易得多。 所以嗱，呢个亦都牵涉，所以究竟点样令到所谓谷针咧，政府都要谂，即系两个，一个就所谓英文叫 push factor， 即系有咩嘢会拱到人去打针；第二个就咩 pull factor， 有咩嘢去诱使人打针。push factor 其实就头先讲啦，如果系一个地区爆到好似印度咁样，一日系讲紧系几千几万单咧，即系咁样发生咧，我相信就算唔使宣传咧，香港都好多人排到去打针。咁但係好彩啦，即係我哋冇去到咁嚴峻啦，咁、所以冇咗呢個所謂 push factor 呢，去逼，即係令到香港人想踴躍打針。咁、而同時間一個 pull factor 呢嘅誘因去吸引人打針，亦都唔係香港政府控制得到。譬如你話可唔可以有啲嘅地區或者國家係，如果你打針就即刻可以放行免檢疫啊，所以去來去自如呢，咁呢個都唔係香港自己一廂情願可以做到嘅。包括你話哦，如果打夠啊，林正財話七成就可以通關，其實而家一路都係香港自說自話嘅啫。其實我所知，其實內地政府部門都冇話放任何嘅官方渠道消息話哦，你哋如果打咗幾多百分比呢，就可以喺內地通行無阻啦，其實都冇噶。 係啦，即係兩個嘅因素啦，即係點樣去吸引人多啲去打，就係、是、有啲政界嘅人士就提到係咪話有一啲即係金錢上嘅誘因咧？譬如話即係未必直接派錢啊，但係可能你去某啲地方消費嘅時候打咗疫苗嘅有優惠啊等等，都開始有不少嘅人提出呢一啲嘅方法啦。咁另外嘅就係、是，點樣喺宣傳上面，點樣喺科學上咧去說服市民打疫苗係安全，而且係對大家都有好處咧？咁呢個都係即係政府而家即係開始做緊啊！嗱，電話裏邊咧就有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其恩嘅，曾其恩你好啊！ 你好， 欧家乐。系啊，我哋都一路讲紧，即系嚟到今日都仲要倾嘅，就系点样令到即系市民系会愿意多啲愿意去打咧？你觉得嗱，你到阶段嘅时候，你会点样去说服市民去做呢件事？ 其实呢个系一个好难解决嘅问题，或者答嘅问题嚟。因为点解咧？就因为喺而家呢刻，即系市民佢譬如我接触有啲嘅市民咧，譬如喺茶餐廳或者係平時我見到有啲嘅病人咧，咁佢哋都係仲係有好多猶豫，當然我就當然算服啦。咁但係問題就係、始終佢哋都係喺疫苗呢個議題上咧，都係有猶豫嘅，無論係關擔心個副作用啊，或者嗰、那個譬如而家啲疫苗對嗰個變種病毒係有冇幫助啊等等。咁佢哋成日都係好想等下先嘅，但係問題我想講咧就係、是、即係香港其實一笪好幸運嘅地方，即係有兩隻疫苗啦。咁同埋就我哋得到個數據咧，即係譬如講緊復必泰咧，其實係對而家現行有嘅變種病毒咧，其實係有效嘅。咁我哋其實好擔心一樣嘢咧，就我諗之前阿余國勇教授都有講過咧，就係、是、如果我哋喺即係嗰個接種率係咁低嘅情況下，仲係剩翻咁多針，喺個大環境上即係又有咁多。好多地方嘅人想要疫苗都冇，咁即係第二輪，即係譬如我哋講緊有第二代嘅疫苗嘅時候咧，人哋藥倉會唔會真係又俾我哋咧？咁樣唔係錢嘅問題，即係佢會覺得你嘅地區根本上都冇一個即係有效嘅方案去鼓勵到市民去接種， 即係嘥嘢。 咁所以我諗係啊，即係所以我變咗我諗即係香港市民都要諗嘅就係、是、即係喺現行嘅環境底下。譬如我哋講緊新加坡或者台灣，你睇得到，當你個接種比例夠高嘅時候咧，你即使你個防疫措施做到幾好，或者可能有少少即係放鬆嘅時候咧，你嘅個案咧就可能會翻嚟㗎啦。咁所以似乎係，我諗都唔係似乎啦，應該都係長遠嚟講，中長期咧疫苗接種個比率提高， 有一個疫苗屏障咧，係對抗今次疫情嘅唯一選擇。 嗱，咁你剛才都提到咯，我諗都身邊好多朋友都同你觀察到嘅都差唔多，就係有好多人咧，似乎就一路話想等啊，等有好多原因啦，一係又驚安全啦。有啲人就话我都未出得外，咁不如我等迟啲啦，迟啲打咗，因为惊个疫苗冇效咁样，或者系好快跟住啲抗体就唔够多啦，咁不如迟啲打啦。点样去同呢一啲嘅谂法去解释下咧吓？有啲谂法嘅朋友， 我谂政府喺即系譬如讲紧即系一啲而家关注嘅，即系譬如讲紧副作用嗰方面咧，可能如果可以再解说多啲啊，可能會比較好，即係我哋永遠都係講科學、講數據去拎出嚟同市民講啦。另外一樣嘢就係、是市民都要明白就係話而家我哋接種嘅疫苗咧，其實佢嗰個安全性係足夠，同埋咧佢引申出嚟嗰、那個中和保護性抗體咧，其實都係能夠維持一段時間嘅。咁好多時我哋而家講緊就係、究竟係咪每年要打啊？定還是係即係冇一年咧，又要再打過咧？咁暫時個數據似乎就真係好大機會咧。我諗個大環境一年之後，你話會唔會即係嗰個疫情可以即係消失？我相信唔會啦，因為我相信嚟緊都係會即係繼續又有依樣嘢嘅，即係有啲似流感嗰樣嘢嘅。咁所以喺咁嘅情況下，可能係每年咧都應該要接種嘅。咁所以變咗，我諗只不過而家即係市民佢未接受得到有依個情況，因為喺過去嘅日子，我哋即係譬如講緊流感疫苗咧，都唔係個接種比例係高嘅。咁所以變咗，你而家依一刻要即係市民講話啊，你嚟緊要每年都要接種，或者你一定要考慮接種。喺依個咁嘅即係我哋講緊接種疫苗依個議題底下咧，東方人或者我哋咧，其實對比起西方人咧，佢哋對 vaccine 即係對疫苗接種呢樣嘢咧，佢未必係咁熱衷嘅。咁因為而家喺外國咧就講緊，即係因為社交禮儀你要戴口罩，佢哋即係好唔方便。佢哋希望可以大規模接種咗疫苗之後，可能呢啲即係 口罩 措施可以除低。咁佢哋好盡， 係。 東方人就可能未必係即係覺得係一啲咩事，佢即係我哋已經慣咗啦。咁所以個迫切性咧，去接種疫苗呢部分咧，又會覺得啊，又唔係咁乜嘢啊咁樣，即係我哋都慣咗啦咁樣嚇。所以我覺得喺文化上嘅差異啊，咁可能都會有影響。 你覺得政府一個數據咧，係咪其實都有空間可以再透明啲，去作為一個說服市民？因為坦白講，我相信其實好多市民擔心一個副作用。咁其實可能舉個例，可能其實一萬單咧，其實九成以上係冇問題嘅。可能個別有一單咧係不幸出現面癱啊，或者嗰樣嘢。咁但係你知市民好多時候觀感問題啫，佢即係正常冇事嗰啲，大家唔會留意。但係一見到有一單，是有面可能就會放大了個憂慮，但如果在數據上，是不是政府如果再透明多一點，而不是下下只是說沒有直接關係就帶過去，這樣會令到市民的信心又會大一點呢？其實 的而且確是的，因為即現在譬如我們講緊，即可能有一單或者有幾單出現了，無論你講緊面癱又好，心腦血管的病出現了，那傳媒當然一定係會公布啦，咁公布嘅時候，自不然即係好多市民都會好關注嘅。咁但係反而就係公布嗰部分咧，即係你點樣去表達啊，或者係有即係一個比較科學理性嘅角度去公布呢啲咁嘅事件咧，我覺得可能喺跟住落嚟係值得去睇下有冇一啲即係方法去表達得更加好。 例如咧，你覺得係譬如點樣表達會比較合理啲啊？用咩字眼啊之類？ 我係啦，我諗可能就要即係睇翻即係我諗大數據啦，即係講緊即係我哋而家本身即係嗰個我哋應該講緊嗰個 background， 即係背景嗰個病發率啦，即係譬如對於某一種病嘅背景病發率係點樣啦，同即係講緊係有接種嘅同冇接種嘅係點樣啦。咁呢個我覺得都值得係即係可能以 周數，即係每個禮拜發生嗰、那個個事件咧，其實都應該拎出嚟講嘅。即係譬如講緊，譬如醫管局每個禮拜，即係譬如有中風嘅人士係係幾多嘅。咁當中有幾多人係即係有機會可能係有接種過疫苗啊，或者等等。即係我自己覺得係要係好systematic， 好有系統咁樣，係即係每個禮拜都要咁樣公布，即係等市民係有一個持續性去觀察住個情況，其實都冇差到喎，或者對於即係相關嘅輔助。 嗱，剛才咧，田北辰咧就提到咧係而家咧好多長者係會覺得唔知道係咪自己適合打嘅時候咧，就唔容易揾到醫生去諮詢。你認為呢方面有冇嘢可以做到 啊？的而且確係嘅，因為就我諗有好多即係長者咧，其實就佢哋好多時都喺公營系統嗰度。譬如佢哋有一啲長期病患喺公營系統嗰度復診，咁大家都知道，即係公營系統嗰度咧，佢即係好多時即係醫生都要照顧好多好多病人啦。咁能唔能夠花到一啲時間去同每一位長者，尤其是係講緊接種疫苗呢個議題上咧，可以即係解説多啲咧？嗱，依個的而且喺實際操作上係會有即係啲困難嘅。咁你話嚟緊政府值唔值得即係有一啲嘅額外嘅服務喺呢方面可以做到諮詢嘅，咁即係方便一啲即係長者啦，或者任何香港市民咧，我自己覺得係樂見希望有呢啲嘅服務跟住落嚟有得推廣。 另外一樣嘢咧就係關於即係好多市民又擔心啦，就話而家打咗又唔知道啲病毒變種咗之後，唔知道有冇用咁啊？等下先啦。你剛才提到，其實而家現有我哋打到嘅疫苗咧，即係對於變種病毒嘅即係嘅有效性有幾高咧？ 如果根據即係譬如我哋睇到啊，即係譬如講緊伏必泰嚟講咧，即係譬如對講英國嘅變種病毒株、南非嘅變種病毒株、印度嘅變種病毒株咧，即係可能我而家講得比較多嘅咧，其實都係有佢個有效性嘅。嗱即係尤其是即係講緊譬如抗體嗰部分啊，雖然可能當中即係即係嗰個抗體水平係會有所下降，但係我哋即係。睇得到就係話嗰個抗體水平仍然係足夠咧，係對付呢啲變種病毒株。同埋另外一樣嘢，我哋要明白嘅就係接種咗疫苗之後，其實身體上佢會出現一啲中和保護性抗體，但問題唔係唯一一道板斧咧去對抗即係新冠病毒。其實我哋仲要睇我哋嘅 T 淋巴細胞嗰個系統咧，細胞免疫系統咧係去對抗嘅。咁所以變咗。即係以色列嘅接種情況同埋佢嘅情而家嗰個疫情啦、啊，英國嘅疫情啦、啊，美國嘅疫情咧，其實都已經説明咗，即係喺一個真實嘅環境、真實世界嘅數據咧，已經説明咗係能夠減低咗嗰、那個疫情喺當地嗰個問題嘅。咁所以變咗我諗，即係其實我諗都要認清咗世界而家現有嘅事實同埋數據啦嚇。 系，仲有一个问题，我想问埋咧，就是、有一个数字，我都想问下你嘅意见，就系、是大概一两个礼拜前咧，医管局咧就提过，即系其实医管局属下嘅员工咧打疫苗嗰个比率都系大概三成左右，呢样嘢你点睇咧？点样可以即系说服到医管局嘅员工打咗先啊？系咪？ 其实的而且确系嘅，因为医护人员咧，即系系应该有一个榜样可以树立到到俾。我哋全香港嘅市民咧，咁所以我諗喺醫管局嘅管理層咧，佢哋都應該要諗一啲嘅方法，點可以提高佢哋嘅員工咧係接種呢個新冠病毒疫苗嘅。咁因為如果由喺醫護界都未能夠將嗰個接種比率提高咧，咁你點樣去說服即係香港嘅市民喺呢部分咧？去即係嗰個接種比例可以大大提高咧，咁我諗即係依個領域啊，或者依個界別，可能係真係要諗方法再盡快提高 好，明白，唔該曬你，曾其恩，唔該曬。 医学会传染病顾问委员会联席主席啊。咁嗱，大家听紧嘅朋友，究竟打定唔打咧？嗱，讲到都其实打咗几个月嘅时间啦。咁我谂好多人都仲讨论嘅呢个问题啊。咁啊，打电话嚟1872311啊。电话里边咧有刘女士，刘女士， 系你好， 系请讲。 冇啊，因为咧，我今日咧都同啲朋友讨论呢个问题咧，咁、其实咧我都想登记去打，但系基于太多个案咧，就系话打咗之后引发里面身体好似一个计时炸弹，一个即系沉睡咗嘅问题，引爆咗佢，好似过去呢几日咁，都仲有人系死亡嘅。 你喺边度听到？都系睇新闻嘅，主要系嘛？ 啊，新闻、电视新闻、我唔系睇报纸啊，睇电视新闻唔会假啦，系咪？咁、所以我哋会觉得。冇保障啊！你明唔明啊？有起事上嚟，你政府就话与疫苗无关，永远都系与疫苗无关。咁、我哋真系冇信心啊！ 嗱，我谂政府同埋好多医生都去讲咧，就系、譬如点样讲好咧？即系嗱，总之每一日咧都有人系喺条街度可能猝死嘅。咁随住嗱，简单嚟讲就 系 随住越嚟越多人打咗针之后咧，你可能越听越多噶，因为可能你有一半人打咗针之后，有一半猝死嘅人佢都系打过针噶。咁。咁样又 所以就系呢个问题，我哋会好担心咯。即系话嗱，我唔打，咁、我仲有一个时间俾我走嚟走去。但系你打咗之后咧，就嘣一声，个人就冇咗啦。咁所以我哋即系市民一声，咁大众市民根本系嗱，打个比喻，有中风啦，见过有个 case 中风啦，咁点算咧？呢一个责任边个去负咧？ 好多谢刘女士嘅意见啦。刚才我哋同医生啊，佢哋啊曾其恩医生倾啊，同埋同阿田北辰倾嘅时候，佢都提，其实都侧面地提过呢个问题，就话咧，其实而家香港整体嘅死亡率同以前系冇分别嘅，无论你打咗针同冇打针嘅死亡率同以前都系冇分别嘅。咁、其实佢想讲嘅，即系直白啲讲就系、是，即系每日都会有人过身嘅，咁。系咪？咁所以咧就系有人过身嘅话咧，就未必同打咗疫苗有关嘅。咁其实简单嚟讲就系想咁讲。咁但系咧，要去大家去信服咧，又要多一重嘅说服先得啦吓。 我谂刘女士嗰个嘅忧虑咧，可以理解嘅，亦都可能解释点解个疫苗嘅接种率低，因为可能一万个人，头先举个例，一万个人打或者十万个人打，可能只系有一个面瘫或者再严重啲可能死亡。咁、但係可能個市民擔心，喂，咁我點知我係咪就係嗰十萬個不幸嗰一個呢、可能會有呢個擔心嘅。咁、呢個可能係一個觀感，其實可能冇科學證據支持嘅，即係 不過面癱呢就比較似乎嗰個因果關係比較容易啲去建立。 係、即係我意思就係嗰個市民唔打嗰個憂慮呢，可能純粹一個觀感，一個英文叫 perception 嚟嘅啫，其實係冇科學根據支持。咁、但係呢個佢憂慮就係憂慮噶啦，你不能話喂有數據支持，你唔應該擔心，因為咁佢係有呢個擔心，你係冇得去夾硬叫佢唔好擔心噶。咁所以政府可以做唯一就係數據方面，盡量就係、好似頭先曾醫生講，可以再透明度高啲。譬如每日四點半嘅新聞報導啊，嗰、那個嘅記者會，你咪定期去更新究竟。嗰、那個個案係咩事幹？嚇、那、嗰個嘅事故究竟係咪同真係接種有關咧？其實根本係好正常。 但係往往就係、我諗市民會聽到嘅就係、所謂你要講因果關係咧，就好多時話冇或者冇發現因果關係咁樣。 而家政府嘅講我就係輕輕大過話冇關，咁市民唔會咁樣收貨噶嘛。你應該多啲嘅數據，市民亦都識睇，你俾多啲數據，佢咪自己去分析咯。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七点半，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本港多一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系寻日公布初步确诊嘅46岁菲佣带有变种病毒株。另外5宗初步阳性同2宗不确定个案。卫生防护中心话，菲佣抗体测试呈阳性，可能较早前感染，有机会系输入个案。他平日主要负责送雇主的2名小朋友搭车返学，中心已经要求2间学校暂时停课。外佣今个月到过中环海滨同朋友聚会，以及环球大厦会展，部分日子去过这些地方的人要强制检测。而2宗不确定个案分别是1名37岁住在马鞍山一间村屋的女佣，以及43岁巴基斯坦籍地盘工人， 他住在葵涌石梨二村石华楼。另外，本港接获广东通报，一名今个月8号由香港到深圳的19岁女子上星期五确诊，抗体测试结果为阳性。冠涌疫苗接种中心一名为市民接种疫苗的护士初步确诊新型肺炎。卫生防护中心说，验出的病毒并非社区流行的病毒株，怀疑涉及环境污染，相信没有传染性，但仍然有待做更多测试。中心负责人就表示，因应事件会要求负责为市民接种疫苗的员工未来一个月要打针。昨日起亦都将员工定期检测的规定收紧至每星期一次。台湾单日新增334宗新型肺炎本土确诊个案和5宗境外输入个案。另外有一共256宗本土病例，追加至之前各日的单日确诊个案当中，主要分布在台北市和新北市。今日新增的本土病例年龄介乎未满5岁至80几岁，发病日介乎今个月10号至昨日。个案分布以新北市最多，一共有177宗，其次是台北市，一共有99宗，当中以万华区的38宗最多。桃园市、彰化县、基隆市、台中市和高雄市等都有新增病例。另外，台湾新增6宗死亡个案，累积一共是29人病逝。台北市今日开始，所有饮食店一律全面禁止堂食，只能外送或者外卖。因为涉及民主派初选案而被还押的立法会前议员范国威宣布退出新民主同盟，并退出香港政坛，不会再发挥政治影响力和参与各级选举。范国威在社交平台说，希望在余下日子陪伴太太和个女，并照顾长期病患的家人。他又对未能克尽党员责任表示万分歉疚，希望获体谅。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以及听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听日局部地区有雷暴，最高气温大约27度，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最高气温大约33度，吹轻微至和缓南至东南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持续酷热，亦有几阵骤雨，下星期初骤雨增多同有雷暴。依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交通消息。报告隧道情况先啦，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龙尾喺华润大厦，西行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就冇咁塞车啦。而家龙尾喺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喺芜湖街。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龙尾近沙福道，龙翔道嘅龙尾去到钻石山，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喺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方向九龙入口仲系多车嘅，龙尾去到观塘绕道近码头。九龙嘅路面方面咧，而家观塘道东行去油塘，近住翠屏道一带多车噶，龙尾去到牛头角港铁站附近。新界咧，吐露港公路上水就近住大埔滘嗰段比较多车。屯门嗰边咧，屯门公路元朗近住新墟至黄珠路仲系交通繁忙噶。咁啊，晚间工程方面咧，提下大家啦。西区嘅干诺道西今晚有工程，今晚嘅10点去到听朝早上6点，干诺道西嘅地面路段东行线去金钟方向，介乎西消防街至到中景街嗰段咧，会封闭两条嘅行车线嘅。咁如果今晚揸车经过干诺道西，咁啊嘅时间近住西消防街留意啦，因为部分行车线会临时封闭噶。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生命冇 take two 啊，喺道路上家长咧应该时刻都拖实同行嘅儿童，避免佢哋发生意外啊。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水务署推出咗水质监测优化计划，借以监测水质同收集数据去检讨食水标准。获抽选嘅用户会收到邀请信，着制服同佩戴员工证嘅工作人员可能会喺信上列明嘅期间到访，并喺用户同意后收集食水样本，测试六种金属，仲有细菌同埋鱼氯。用户稍后会收到测试结果，查询电话2824-5000。 扩阔知识领域，网罗文化通识。 大家好，我是邓达志。 我最开心嘅事情咧就系食巧克力同埋雪糕，肆无忌惮咁食。另外就去旅行啦，最中意。但系咧，而家疫情之下咧，我去唔到旅行。不过我有信心，疫情会过，一定会翻返去再去旅行嘅。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点半，逢星期日早上十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天光天黑，照样广东广西。 言不尽，风不息，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主持欧嘉伦，评论员黄鹤鸣。 新闻翻嚟，继续自由风，自由风。我哋倾紧嘅系疫苗啊，打唔打针咧？大家谂成点咧？嗱，打电话嚟1872311，一齐继续倾啊！电话里边有黄先生，黄生。 黄生，你好，两位好啊。咁我觉得咧，即系而家你香港咧，即系人即系打嗰个疫苗，即系接种人数唔系咁理想啦。咁我觉得咧，即系同可唔可以即系出去嗰个关系就好紧要啦。因为我哋最近啦，譬如咁，我哋上翻去深圳啊，或者广东省啦，而家翻上去咧都仲要话要14日隔离，跟住家居隔离7日噶嘛。咁如果我哋如果香港咧接种咗两剂疫苗之后咧。如果你仲想去重要咁样咧，我谂个吸引力唔大咯。咁呢啲真系要政府嗰度点样可以做啲工作咁样同广东省嗰度咧，点样可以商量？如果你接种咗疫苗之后咧，咁可以生到上去咧，就唔需要再隔离咧。相信呢、這个吸引力系最大咯，呢、這个诱因系最大咯。因为我哋而家即系一班朋友咧，有啲喺上面做嘢咧，而家都做贸易咧都翻唔到上去啊嘛。咁变咗佢哋即系都整装待发啦，即系话随时你话如果咧。可以一比不即係打咗兩針疫苗咧，好多人咧都願意即刻去打咯。但係你話如果冇呢個誘因咧，即係有啲人咧仲係考慮之中咁樣咯。 好多謝黃生嘅意見啦。我聽到一個好奇怪嘅循環啊！如果咁嘅話就係嗱，而家就係講緊好多市民就希望你喂你方便啲，即係打咗疫苗咧就可以即刻翻去啦，或者容易啲翻去啦。咁而睇嚟咧，內地就希望就係你你打得多疫苗咧，我先至諗啦。 即係雞同雞蛋嘅問題。 係啦，因為即係亦都係有啲旅遊業界嘅一啲朋友就話咧，亦都係有啲咁嘅諗法啦，就係、是、你通關都冇確實日期，我而家翻去仲係咁麻煩，又打咗針又冇乜好處，咁我不如等你有一個好啲嘅通關咗啦，咁我先至打啦，然之後翻去方便啲啦。咁又係同一個情況啦，就係但係內地咧就似乎覺得你打多啲先啦，嚇咁我就先通關啦。咁即係似乎即係呢個循環係搞唔掂嘅。 係啊，呢個就即係一個僵持喺度啦。咁但係頭先位聽眾就其實正就講我頭先講，即係要吸引多啲人打就有一個誘因，一個 pull factor， 一個誘因，即係你譬如某個國家或者某一個地區講到明。你打咗咧就可以免檢疫，咁咪一個誘因，啲人咪會湧入去打咯。咁所以點樣去谷死人打咧？唔係用錢解決到嘅，即係頭先講話有啲人啊，你打咗就俾5000蚊嘅消費券，甚至有啲言論講到話你幾時打咧就唔使錢，過咗呢個期限打咧就要錢。呢啲根本就捉錯用神嚇，因為而家唔係錢，市民唔係話因為慳唔慳到錢而決定打唔打，而家係講緊健康嘅問題啊嘛。咁應該要從呢個角度去諗。去諗下點樣去所謂谷針，而唔係話用消費券啊，或者你幾時打就有錢就唔使錢去用呢啲係完全錯曬方向。 嗱，電話裏邊有吳先生啊，吳先生請講，你好。 係我就有少少嘢想講下嘅啫。就首先嚟講咧，我就唔係好贊成話打疫苗係市民嘅責任嚟嘅。責任咧，我所知咧，我係受職嘅。你出糧俾我，我就咗你人工，我有責任，我就係要同你做翻啲嘢，呢度係叫責任。 嗯。 打疫苗，我嘅理解咧，應該就係公民義務。 嗯。 咁講啱啊。 嗯。 義務咧，其實正面嘅都應該去做嘅。咁點解唔做咧？咁事實上嚟講，有一班突然暴斃嘅死者，佢哋都有一個共通點，就係、是、死前冇咯，就打咗疫苗。 嗯。 有專家話佢哋打咗好多有隱性病嘅人，就算唔打疫苗，咁都會死噶啦每日。 嗯。 但老實講，正式數據我就未人做過統計啦。 嗯。 咁總言之，佢冇打疫苗而死嘅，咪同打疫苗冇關咯。打咗疫苗之後冇幾耐就死嘅，咁咪好可能係有關咯。 你但係政府就係唔係都話冇直接關係，冇直接關係咁，即係隱隱晦晦好似有保留，咁有冇間接關係咧？又始終都唔係好咁公開咁樣確切咁樣去宣佈，咁市民對打疫苗係有保留嘅，認為呢個係隱憂嚟嘅，係合理嘅一個懷疑嚟嘅。咁老實講，好似琴日嗰位張竹君醫生啊，佢又話佢都打咗啦，你哋等乜嘢啊？咁嘅樣，我相信就係等香港任何人打完疫苗之後，一單不良反應都冇嘅呢一日咯。 好多謝吳先生啊，但係要等呢一日睇嚟係冇乜可能喎，因為不良反應就係打疫苗嘅一啲，即係喺統計上、科學上必定會出現嘅。不過嗱，好多嘅醫生就話，其實大部分嘅呢啲不良反應都係輕微嘅，嚇少少發燒啊，有時有啲肌肉痛，咁大部分人都冇事嘅。咁當然啦，即係少部分啊有少少事嘅人咧，就的確引起即係好大嘅擔心。 即係所以頭先接連其實幾位聽眾嘅講法，佢嘅憂慮，即係我頭先即係都新聞前都講，其實係少少係觀感問題，即係一個佢哋嘅憂慮係可以理解嘅，係一個即係英文 perception 嘅問題。可能佢哋呢個憂慮係喺科學嘅數據上支持唔到，咁但係政府唔代表話冇嘢可以做到，喺數據上點樣再透明多啲？譬如剛才講，即係點樣去對比證明，話到俾人聽，其實每一個嘅事故咧，都唔係真係同疫苗有關嘅，或者係數據上透明解釋得到嘅，咁啊可以希望可以改變到市民呢啲嘅觀感咯。 每個禮拜 五個晚上 呢個時間 ，CIBS 人人廣播， 今晚同你一齊聽節目嘅係。黄淑仪， 梦里不知身是客。如果一个人从来都冇醒过，又点知自己发紧梦呢？咁理论上，而家听紧收音机嘅你，系咪都有可能发紧梦呢？ 深夜一点半 ，FM 九二六 ，CIBS 人人广播。今晚重温嘅节目系《哲学关我事》，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从微小习惯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对长者来讲，接种新冠疫苗当然多一份保障，但患有老人科疾病长者，什么情况之下才适合接种呢？星期二精拎一点疫苗专线，有医院管理局老人科小组代表即场解答听众查询。 健康热线187231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声音更立体，意见更多元，自由风，自由风。 繼續自由風，自由風，我哋傾下咧啊，有關醫生短缺嘅問題啦，大家聽過好多啦。咁啊，政府一路都係想引入非本地培訓嘅醫生嗱，具體嘅方案大家最近都聽到爭論啦，就係喺新嘅修訂之下咧，就係非本地培訓，但係喺認可醫院畢業嘅香港人醫生。就可以經過特別註冊翻香港執業，即係以前咧，就算你係香港人喺外地讀完書都唔能夠或者冇咁容易翻嚟香港執業嘅，咁就獲得專科之後喺公營機構做五年啊，咁就僱主認為滿意嘅話就可以註冊噶啦，咁就唔使香港再考試，咁但係亦都係收窄到係要係香港永久居民先至可以咁做啦。咁嗱，而家跟住落嚟正仲有好多爭論嘅一啲焦點啦，就係成立政府將會設立一個法定嘅特別註冊委員會，咁就由呢個委員會咧去決定邊啲。大學或者醫學院畢業嘅畢業生咧，係能夠翻香港咧就免試去執業嘅。咁嗱，呢一樣即係呢個名單咧，就係由呢個法定嘅特別註冊委員會去決定嘅。咁嗱，成員就包括衛生署署長啦、醫管局行政總裁或者佢代表啦、醫委會主席啦、香港醫科專科學院嘅主席啦，另外中大、港大嘅醫學院嘅院長同埋三名醫委會嘅委員由政府委任嘅，就會由佢哋去決定未來邊啲大學係合資格啦。咁當中嗱，當然啦，就係有好多問題噶啦，就係究竟。用咩準則去決定呢？電話裏面就有香港醫學專科學院前主席梁憲宣教授。梁教授你好啊。 你好啊。 係啦。咁醫專都係醫專嘅主席都係將來特別註冊委員會嘅成員之一啦。咁你係前主席啦，都想聽你講下，即係譬如話，如果要去揀嘅時候係有啲乜嘢準則你哋可以掌握到嘅咧？ 當然呢其實呢那個委員會的成員呢都是很重要，他們一定要熟悉即是國際全世界那些醫學院那個教學的方法啦，教學的水平啊，咁就我好高興見到係兩間醫學院嘅院長同埋醫學專科學院嘅主席都會喺呢個委員會入面。咁佢哋其實一路咁多年咧，幾十年講緊，都係有一個傳統係真係係積極咁參與國際嘅組織，啲國際聯盟係關於醫學教育嘅。咁所以一路其實都會好熟悉國際嗰個醫療教育嗰個嘅發展啊，咁亦都係有積極嘅參與，咁所以係好熟呢方面。 咁喺即政府嘅讲法就话呢个特别注册委员会咧，佢去制定有啲乜嘢医学院嘅资格获得承认嘅时候，当中就考虑有关课程嘅教学语言啦、课程内容啦，同埋国际排名啦。咁譬如你觉得即未来呢个委员会考虑嘅时候，仲有啲即具体嚟讲有啲乜嘢系要特别就住香港嘅情况特别要考虑嘅咧？ 当然系同醫學同香港嘅聯繫都係一個相當重要嘅範疇啦。咁佢哋嘅教嘅學生，如果係翻嚟香港嘅話咧，佢哋希望佢哋係可以比較熟悉香港方面嘅情況啦。咁亦都係除咗嗰呢啲條件之外咧，我相信個委員會成立咗之後咧，佢哋會自己亦都會商討究竟係點樣定呢個嘅名冊。咁除咗話排名啊，或者嗰啲語言啊，都係好重要嘅，咁但係咧，亦都係佢哋嘅教學嘅方法啦，亦都係嗰個醫學生佢哋畢業嘅醫學生嘅水準，亦都可以睇到喺佢哋畢業生入面喺國際上面嘅水平啊，同埋嘅知名度啊，有冇啲優秀嘅學生翻咗嚟香港啊，咁亦都可以了解到嗰啲醫學院嘅水平。 系嗱，你讲到即系英文或者英语嘅水平系一个考虑之一啦，会唔会未来即系估唔估计到，譬如喺内地有几多大学嘅医学院系会即系合资格啦？睇到一啲报道就话新加坡咁，而家佢哋嘅海外嘅一啲合资格嘅医学院就包括三间中国嘅大学啦。你估即系香港系咪可能都系差唔多呢啲数啦？ 我當然我唔可以喺呢度即係估計佢哋個委員會會點樣評估啦。咁但係你唔好唔記得，如果我哋睇翻新加坡承認嗰三間咧，都係頂尖喺內地嘅醫學院啦。咁都係就算喺內地嘅學生咧，都係極之尖子嘅先可以考到入去。咁我唔知道而家有幾多香港嘅永久居民喺嗰度讀緊啦。我相信就算有咧，都會係相當之少嘅。咁當然我哋係水準係最緊要嘅。 如 果嗰間醫學院是合乎呢個水準，亦都係有呢個教學語言嗰度有英文嘅水平嘅話咧，咁應該都可以適合嘅。而家好多醫學院，就算全世界好多醫學院咧，就算佢哋好多唔係本身本土唔係用英文嘅，譬如日本啊咁樣，咁佢哋都有啲醫學院係有啲英文英語班嘅，特別係培訓啲學生係可以用英語嚟溝通，咁變咗佢哋將來喺個國際嗰個層面，譬如係喺科研啊，或者喺同外國嘅醫學院溝通嘅話咧，係更加方便。 咁譬如話呢啲醫學院嘅國際排名啦，你會唔會覺得係一個好重要，甚至係即係好重要一個考慮因素？ 都係其中一個考慮因素，但係醫學院嘅排名咧，就好多時係睇科研嘅。咁科研個分數一般係比較高嘅，咁所以我哋睇排名咧，亦都睇好多個唔同嘅排名啦。唔同嘅排名名單咧，亦都有唔同嘅根據唔同嘅分數啦。譬如有啲係擺嗰個科研係比較高嘅，有啲係擺個教育水平或者畢業生嘅嘅出路啊，咁樣即係好多唔同嘅數據去參考啦。咁所以我哋都要睇下，我哋根據邊個排名咯。 即你的意思是譬如刚才所讲的一些大学的表现， 你认为是适合香港的医生是即是不是要考虑他们的科研的成就啊，还是怎样去考虑呢？ 科研当然我觉得是其中一个考虑的因素，但是教学的质素都是相当之重要。 咁亦都有听到呢，就是有一些海外的港人，他就会觉得而 咦，翻到嚟香港咧，要完成个专科培训，跟住再做五年，好似一个好长嘅时间先得到获得注册喎。你点睇呢一个过程系咪一个合适嘅一个时间？ 咁而家呢个嘅方法咧，其实都系一个即系其中一个建议啦。咁当然，如果个吸引力够唔够咧，即系要实施咗之后先至再睇啦。因为其实我觉得如果系有心翻嚟香港嘅即系醫科畢業生咧，咁佢哋覺得如果佢哋都係需要係做嗰個專科培訓嘅，基本上咁，所以六年係都全世界都要做噶啦。咁所以其實對佢哋嚟講唔係話一個重要考慮，我覺得最重要考慮佢哋係咪有心翻嚟香港行醫啊？ 但对佢哋嚟讲系即系可能六年嘅专科，跟住仲要做五年先至确认到佢可以注册，系咪？呢个系咯。 其实呢个只不过其中一个途径啦。如果佢哋觉得六年再加五年系太长嘅，咁佢可以选择系考试噶嘛。系嘛？佢可以选择考试，咁佢变咗如果考到试，咁啊唔使六年加五年咯。 系，你有冇？預計譬如話喺而家呢一個一啲措施同埋條件之下，會吸引到幾多少海外醫生翻嚟香港？ 都好難，我覺得好難評估嘅，因為都要睇到時嗰個嘅社會環境啊，咁樣樣亦都係當然唔同嘅海外醫科畢業生有自己唔同嘅考慮啦。譬如有啲係孝順仔翻嚟照顧爹哋媽咪嘅，咁佢可能好想翻嚟，咁所以即係都會有個吸引力啦。或者有啲根本都習慣咗嗰邊嘅生活嘅，或者覺得嗰邊做得好開心嘅，亦都即係未必會選擇翻嚟。咁但係而家其實譬如有啲海外個工作環境可能而家都比較辛苦嘅，做得佢覺得係比較忙啊，想轉下環境嘅，咁佢都可能有另外嘅考慮咯。 根據醫管局同埋衛生署嗰個預計嗰個人手嘅需要嗰個推算咧，譬如去到九年、十年之後，2030年，醫管局衛生署加埋咧，仲爭800多個人嘅醫生嘅。咁你認為你會覺得即係未來喺呢個新嘅計劃推行咗之後，可以舒緩到幾多咧？即係800多人裏邊可以即係海外翻嚟嘅醫生？ 我想都一定有幫助嘅。我哋睇返我哋回歸之前啦，都曾經經歷一個移民潮啦，好多醫生都選擇移民啦。咁我記得當時都係有一個好多嘅醫生嘅空缺嘅。咁嗰陣時呢，就因為有英聯邦嘅醫生可以面試返嚟香港註冊，咁好多澳洲啊、英國啊畢業嘅醫生都選擇返嚟，即係畢業生返嚟香港啦。咁佢哋都幫到即係醫管局嘅服務，亦都不少係應該成為即係相當之出色嘅醫生。咁你見到我哋而家喺我哋醫學界嘅領導好多都係當時嘅海外畢業生翻嚟香港。 另外又有一啲嘅本地嘅醫生，佢又會擔心啦，因為好多嘅海外醫生翻嚟香港就會喺即係香港嘅醫學專科學院嗰度培訓啦，接受一啲專科嘅培訓。咁無形中嗰個學額咧，又好似係會俾更多人去分咗啦，會唔會即係影響到本地醫生嗰個專科培訓？ 其實我會喺另外一個角度睇咧，反而佢哋機會係多咗嘅，因為譬如而家每年嘅畢業生檔有400咁啊，咁醫管局就有400位俾佢哋。咁如果將來可以有多啲請到多啲醫生嘅，譬如可以多到500嘅，變咗有500位咯。咁譬如有啲即係如果我哋得400位嘅話，當醫管局去選擇話每一個專科有幾多個位嘅時候咧，變咗佢入嚟啦。譬如眼科咁，佢可能即係得3位咁，可能好多同學都想畢業做眼科醫生嘅。咁但係如果你係嗰個 pool 啊，即係嗰個總數係大咗嘅話咧，譬如有500醫生請到嘅話咧，咁佢可能會可以加多幾個眼科嘅位俾同學去選擇。 但係呢啲係咪咁易加㗎？即係呢啲學額專科訓練嘅學額係咪咁易加到㗎？ 基本上專科嘅學額係當然有好多個關卡啦。咁第一方面係睇服務嘅需要啦，第二亦都係睇嗰個嘅訓練嗰個嘅環境容唔容許啦。咁但係我覺得即係我哋訓練醫生係長遠嘅。因為永遠都有個滯後，我哋今日開始訓練一個專科醫生咧，佢10年之後先至係成才嘅，咁所以我哋要睇遠啲咯。 咁而家目前嚟講，因為醫生短缺唔夠嘅話咧，我哋睇唔到咁遠啊，所以變咗咧，我哋只可以睇餸食飯，就話我邊度唔夠位，我哋就加嗰度加位啦，邊度唔夠醫生就嗰度加位。咁唔係話可以諗遠啲，係諗五年十年後邊個專科係需要多啲醫生，而係即係喺嗰度即係加位咯。咁所以呢一個嘅有一個缺陷喺度咯。如果你能夠有多請到多啲醫生嘅話咧，咁係會多啲彈性嘅。 明白，好，唔該曬你，梁憲孫教授，唔該曬。係，梁憲孫係香港醫學專科學院前主席。 嗯，好，我諗。現在關於這個海外醫生有一個其中一個問題，也有很多醫學界提出，就是為什麼不設立一個客觀的一個所謂入職試或者一個的資格試，作為給不給海外的畢業生或者醫生來香港執業的機制呢？因為你有一個的資格試，咁啊，唔理你咩大學都好啦，咩國家嚟都好啦，大家透過呢個試客觀公平去決定你有冇資格喺香港執業。咁呢個其實就更加簡單啦，好過去又睇呢個學院醫學院嘅排名啊，或者佢喺臨床啊，或者係研究嗰方面嚇、啊，即係似乎暫時聽唔到政府話點解設呢個資格試係咁困難咧？有咩嘅難處喺度？點解唔用呢個方法咧？似乎就聽唔到政府有咩嘅回應。 政府嘅一路嗰個講法就係、是、其實呢一啲海外讀書翻嚟嘅香港人咧，佢哋喺各自嘅大學裏面畢業嘅時候，其實已經係因為佢哋間大學都係即係受到認可啦，有一定嘅資格啦，佢畢業亦都代表咗佢已經係有一定嘅資格，咁呢個就係即係政府一路嘅講法啦。咁其實即係香港嘅醫學院都係一樣啦，即係你畢業嘅時候就已經係已經係註冊噶啦嘛。 咁但係你而家係想嚟香港執業，咁、由香港一個設用翻香港去所謂 tailor made 嘅一個考試，睇下你適唔適合喺香港行醫，咁啊～咪仲實際，因為你要知道同其他專業，譬如係會計啊或者IT 唔同，行醫係一個好着重病人同醫生之間嗰個溝通嘅、你嗰個語言究竟係咪同嗰個病人溝通得到咧？特別係如果個目標係好多公營嘅病人，佢可能唔識講英文嘅喎、咁你係咪同佢係搭到嘴型咧？咁呢個要你喺自己國家嘅醫學院係唔會有呢啲嘅測試或者培訓噶嘛？咁、你喺香港透過一個入職試、一個資格試，咁啊可以睇到你喺香港有冇呢個資格、呢個臨床嘅資格，係喺香港行醫係同病人溝通得到咯。咁同埋第二個問題就係、是、其實。政府嗱，頭先講個數據，希望就可以吸引到我睇到一啲訪問話，希望有二三百個海外醫生回流嚟香港咧，先可以解決到問題。如果個醫生得雙位數，其實冇用。但問題有冇一個嘅資料係咪真係吸引到咁多海外醫生願意嚟香港嘅公營醫院嘅機制服務先？似乎如果你 好難講啊，二三百個有冇咧？ 係咯，我好懷疑，因為而家調翻轉係有好多時候身邊一啲嘅聽嗰啲朋友係想喺香港行醫，想離開香港喎。你 係啊，都未計呢條數啊嗱，即係醫管局嗰人力推算係2020年做嘅 嚇。係啊，所以其實我好懷疑，因為其實據根深蒂固嘅問題就係而家個公私營嗰醫療系統失衡啊嘛。你嗰個公營嗰個醫療系統或者醫管係留唔住人啊嘛。咁你點樣去吸引？覺得你呢、這個如果你個工作環境待遇啊晉升機會唔改善嘅話，你係吸引唔到海外嘅有志從醫嘅人嚟香港嘅話，你去做一個咁嘅大手術去入接納啲海外醫生，其實係解決唔到件事。 咁即係呢個法例咧就應該就快通過噶啦，咁大家留意住醫生會唔會多咗啦？不過要好多年之後先知道。